通。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是好消息，又指瑞典和芬兰的成员国身份将会令到北约更强大和安全。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拜登支持备忘录，认为对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变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正在形成中。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88点，跌230点，总成交金额4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1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4升6毫，阿里巴巴115.3跌2.8，盈富基金22.6跌1.2，美团204.6跌3蚊，友邦保险85.85升1.1，比亚迪股份320蚊系跌11.4，理想汽车152.1跌6.2，恒生中国企业78.44跌7毫。力劲科技17.46跌2.24，港交所394.4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7.847，英镑9.578，瑞士法郎8.214，澳元5.425，加元6.097，新西兰元4.906，欧元8.266。每百日元兑港元5.7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9点，跌320点。港金报17,0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49美元，卖出1,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一啲特別嘅封路啦，由於要慶祝回歸活動嘅安排啦，由而家至到星期五，大約下晝2点，灣仔北咧多處路段咧都係封閉嘅，咁包括係博覽道啦、中環同灣仔繞道、通往博覽道嘅支路、龍和道、菲林明道、龍景街、聯合街、會議道、分域街、港灣道同埋分域碼頭街。分域街去翻告士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另外铜锣湾大球场径都要封闭啦。咁而家会展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就已经停用，咁合共有23条啦，系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同埋大约系30条啦，途经湾仔北嘅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同埋缩短路程。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咧都有封路噶，喺佐敦嘅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同埋柯士甸港铁站一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佐敦嘅汇民道。咁而港铁嘅会展站咧会喺听日啦，6月30号起关闭，咁啊预计啦7月1号嘅下昼2点重开。咁由于湾仔北一带咧都有啲封路措施啦，咁所以而家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影响到嘅就系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咁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出。龙和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嘅军营对出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耀星街啊。咁大家留意啦。咁港岛区就比较受影响咧，就头先我讲嗰三个地方。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反而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三线过海都没有车龙，就是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回九龙方向就正常没有车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作曲编曲 One Promise， 填词有 T-Rex， rap 嘅部分有 Anton， 监制 Joey Tan 周石康，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 One Promise。I will be fin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茉莉，你做乜好似晕下晕下人间漂浮咁啊，快啲坐低唞下先啦。 哎呀黄建文，我真係好晕啊。 开工就着啲浅色松身衫，你今日着到全身黑色好吸热㗎，饮啖水唞下先啦。 咪呢咁样着瘦啲靓啲嘛。 哎，酷热天气之下工作安全有好多嘢要注意㗎，想知多啲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下开工做足准备免晒窿。我系 Kingman 黄建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朝气又勃勃，风骚又快活，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瑞瑞。 早晨。 你是扮你真的？ 真的，他真的 俗称我是奔向未来。 你个未来，你个未来，你个未来都暗淡啊！阿妈，阿妈， 步向前，你唔好秒啊！ 保重，保重，保重，保重， 冇事。 嗯，好，冇事啊嘛， 冇事，冇事， 系系系，啱啦。咁啊，我哋今日 起跑就左脚踢右脚。 行得噶啦，如果系马嚟讲，行、 哎。我都系咁啊。 拉吧， 咁佢系马， 冇啦，俾次， 行得啦嘛，一二三，八。 喂，身体健康最紧要。 好似啲狗好中意玩呢啲噶嘛，行跟住 佢。 风骚爆人开始。阳光路程的日本版，我们唱出的朋友是冲田圣子，开始我们三小时的节目。好，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 十点二十分听你个风骚爆人啊！今日天气咧就有阳光有骤雨，下昼酷热嘅，吹和缓嘅偏东风。未来数天咧呢、這个逐渐有风增强嘅骤雨啊，随后咧会可能打风添。大家可能睇天气都知啦。咁、希望我哋嘅公众假期七月一号嗰日咧就唔好打风。俾翻啲好啲嘅天氣啦， 冇錯，因為佢話有一個天氣預報啊、有一個嘅熱帶氣旋似乎正在形成當中啊， 希望佢轉路，轉路去第二度 嚇，可能啫，冇錯啦，係 啦。咁啊，阿馬小強，你婆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好特別咧？佢全個禮拜咧，其實最、最有動力咧，最鋤嘅係邊個時間 咧？你講緊邊個啊？你讲紧诶，龟强边日最劲？礼拜一咯， 阿咳叔 系啊，因为我冇翻工嘛， 唔系我系唔系讲今日礼拜正常。佢系客今日十晚客家婆先至最长。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回光返照啊！ 冇错，冇错。 佢系由老马变骏马 嘅。 系 啊， 嗰个 五分钟啫。做完之后嘅话咧，佢又回归基本步。 佢放晒即刻。 系啊，冇错。 玩完呢个客家婆。 佢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啊，佢礼拜 一路向下。 系啊，礼拜五佢无端端又会弹跳一下嘅咁。 唱歌个喊啊！ 系啦，冇错。 佢嘅精力得两点啊！ 冇错， 客家婆同埋唱歌。 呢个就系佢嘅人生最高峰，最高。 最有成就，最有成就。我琴日 掂一掂就落嚟噶啦， 冇错。 琴日咩事？ 我琴日听翻你嗰、那个即系嗰叫咩漂流教室、其实咧，我觉得琴日真系好好，因为我觉得啊，客家婆咧，真系佢扮得嗰啲，即系嗰啲笑位好好笑。 哦，系咩？多谢你、啊，系嘛？呢啲嘢等我做啦。 同埋啲人话我哋屈佢，啲人话咧佢真系冇讲粗 口。我哋屈佢乜嘢？ 我。即係佢話佢真係冇講到去沖涼， 我係冇講。 唔知點解，因為佢嘅人咧，俾我感覺佢一定會係講啲説話。 係佢好中意沖涼。 我唔係想屈佢，係 因為佢污糟嘅， 邋遢邋遢。 係啦，由頭洗到落腳趾尾要。咁啊，琴日都好開心啦，係咪？ 唔係，琴日幾好啊！你而家早已經係揀嚟㗎啦，即 係 ban 咩 ban 又 ban 個話題。係 啊， 係啊，又逼我講你呢個話題。 唔好話 ban， 唔好話 ban， 你可以繼續講翻你個咩話？人走茶涼，睇下又點？ 人走茶涼。 而家講啊！ 人走茶涼，靠曬契糧啊嘛！我知道。 冇錯，你有本事，你而家講啦。 嚟 冇本事。 漂流教室， 知 同埋啲人啊，嗱，已經問。喂，其实今日下流定漂流？哇，我唔识答你喎。 系咪咁讲？ 喺我眼中冇下流呢样嘢喎。 系啊， 喺佢眼中冇。喺佢眼中冇。 喺佢身上面嘅话咧，都冇为下流嘅，因为从来冇上流。 系啦 ，OK。 既然冇比较，冇上流，点会有下流咧？ 咁又 好成功就可以冇失败啦。 明白明白。 好好啊，你嘅人生。 好 啦，喂，不过但系恭喜你啊，最近都有一首嘅就系漂流教室咧，就有一个新嘅主题曲。我嗰日听之后，嗰我都吓一跳，仲要系中英对照啊！真系 高清卡，大巨基 系啊，犀利啊你！ 系啊，全靠大佬啦， 铺 排晒啲 floating class。 哦 ，floating class 啊！ 恭喜你啊！ 佢咪 copy 我哋嘅咧？ 唔知啊，系啊，我都想打个电话问下佢。 你已经红咗一点啦，有人 copy 你咯， 咪就系咯，唔知佢添啊，同李俊安就合唱噶，你要谂下。 咁啊，要 留意啊，好犀利啊！系啊，你咁都唔知。 我对于啲乐坛咧，我净系留意一位最有潜质嘅神 啦，谭 强啊嘛，佢系神坛啊，佢一个神坛得佢自己一个啫， 唔系咯，喂大佬，我依家检查紧我嗰啲 trophy 奖牌，睇下有冇 冚 冚崩我啲奖牌啊！ 端端讲咩 trophy 啊？你有 trophy 嘅咩？ 即系讲乜？ 系咯， 咁样飞咗 去 边 啊？ 你条线去咗边度啊？ 你啲咩粗？ 你黐咗喺边啊？条线？ 你做乜嘢？ 唔系你无端端人哋讲你 系 乐强乐坛新人， 系啊， 即系佢意思，即系佢屋企有好多奖座， 奖座啊， 以前攞 哦，即系以前嗰啲咩冰冻波， 最具创意咸湿奖啊， 哦， 系啦，最低下咩咩奖啊， 系咪啊？龙虎蛇颁俾你噶系嘛？ 嗱，喂啊，见到你今朝咧，好似身体都好似吓有少少开口及咗你啦。咁樣，我諗呢個文章啱你啦，因為佢講到咧，不過呢個又唔係完全針對點講咧，中年人嘅，針對一般人嘅，因為咧佢話家居嘅 越嚟越坦白 陷阱啊， 家居陷阱， 我又從來冇諗呢樣嘢嘅。 有啊， 不過咧，我唔知你有冇睇啦，篇文章佢講到乜嘢咧？包括你煮食嘅時候啦，坐喺度睇電視嘅時候啦，等啦，咪 坐睇電視都有事， 梗係啦。嗱， 有咩事啊？ 嗱，首先我講煮食先啦，好冇？你哋有冇留意咧？其實廚房 no， 廚房有個叫設嘢台或者煮嘢台，設嘢台就係真係設嘢啊， 琉璃台啊嘛，所謂。 咩啊？ 琉璃台啊， 叫琉璃台啊， 系咪叫琉璃台啊？ 系、啊， 系啊，厨房啊嘛， 系啊， 系、啊， 咁离楼台咧？ 离楼台就你死之前瞓你嘅嗰张台，咪叫离楼台。 喂，未必个个人有得离楼噶，有啲人一嘢就挂老衬 嘅。系啊，都几好福气啊。 好嘅，诶，琉璃台同埋另外一个就是主食嗰个炉， 系 嗰个位 ，OK， 两个位嘅 suppose 摆炉嗰个。咁咧，佢话如果有过高或者过低咧，都会对你嘅身体有影响嘅。 我绝对赞成 啦，佢有啲标准噶嘛。 快阔人咧，咁可能你嘅琉璃台咧，系、 嗯、 啊，你从嚟有冇觉得辛苦啊？喺度 有，我永远都要有一格一嚿砖，系啊，一嚿砖要企上去嘅。 唔系自己设计嘅咩？即系你唔系装修过嘅咩？ 梗系唔系啦，梗系唔系啦。 standard 嗰啲 standard 噶嘛，就算你装修过都好嘅话，出边啲都系 standard 嘅。 因为佢高得滞系咪啊？ 系啊，对于我嚟讲咯，同埋嘅就系啲柜我系攞唔到嘅。 不过咁我突然间又谂起， 你就会好高嘅冚头，系咪？ 我就攞到嘅，系、啊。 你屋企有一样嘢就有啲特别嘅，因为你男朋友高啲咁，高多咁啊。 系啊。 咁如果你嗰张琉璃台就边个好呢、啊、如果你就你整翻矮佢咁先算啦吓。 嗯。 咁又佢又身，佢同埋佢又有毛病咯噃。 倒转嗰啲系我就佢嘅，条腰矮就高嘅。 我最近咧，我依排洗碗多咗啦，我先觉得啊，点解我而家洗碗条腰冇痛？以前有即係洗洗下會痛，我就諗翻起、 嗯、 可能就係嗰張台嘅高度， 嗯、 即係而家呢一間屋咧就啱我啲，咁、 嗯、 就唔會、 哦。 如果我以前洗一陣碗已經，哇，係 腰酸骨痛 啦，係咪我自己身體唔好咧？ 我見到佢哋好慘噶，有時若果你要就嗰啲咧比較係矮少少嘅台咧、嗯，要抹鼻咯。 系 高嘅人啊，系要抹个鼻，跟住咧喺嗰度咧就就翻嗰个高度咯。咁我咧就会系担一张凳仔咯。 嗯， 系啊，咁张凳仔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四个角就一定要有一啲防滑嘅嘢。若果唔系我都试过，因为我落嚟嘅时候嘅话咧，嗰张凳仔向后褪。咁跟住咧就有少少向前中咯、 啊，哎呀， 危险噶！ 冇错啦，嗱咁咧呢一个就系嗰个厨房高度不当啦吓，咁咧佢话应该有个高度嘅，身高除二加五厘米，身高 除二加五， 再加五厘米， 系啊， 大约咧比你条腰矮一啲啦。咁、如果过矮会点啊？即系张台矮咧，就系你咪要污住咯，就 会 腰痛啦。过高点啊？即系嗰张台高咧，就好似阿 Y 咁样。佢如果唔担张凳咧，就会个肩膊痛，因为你成日咁样缩起个膊头嚟做嘢、 我炒嘢，我有时候我又会要咁样噶，我会见到 自己。哦，你炒嘢嗰边都系高噶。 会高噶，因为你成个琉璃台其实基本上你唔会一级高一级低噶嘛，你系应该系平一个 level 噶嘛。 O、okay、K， 你就会有呢个情况咯。 嗯，佢就话啦、如果要弥补呢个方法咧，就系着厚底啲嘅拖鞋， 嗯啊、 或者好似你咁厚底拖鞋好过你嘅，因为起码你唔会好似有种踩上凳嗰种压压下嗰种危机嘛。因为你着住一只脚，咁你已经高咗啦嘛。系啦，或者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咁如果厨房台过矮点啊，就系抹开少少只脚，分散嗰个。 系啊，你见到佢多数都系咁样噶， 系咪啊？ 耐嘅话会攰咯。 系啊，好攰。高老强你系咪啊？ 好攰啊！我真系腰酸骨痛嘅，系啊，同埋因为洗嘢嘅时候咧。洗譬如话你洗菜啊，洗卡拉， 啊、 起码半个钟头，好辛苦。 洗咁耐你 要啊？ 佢逐块 晒翻嚟啊， 逐块菜叶同佢。 唔系啊，你买晒嘢翻嚟，拍摊晒开嚟，要洗半个钟噶。 先浸住佢先嘛。 唔系，即系由头到尾所有嘢洗晒咧，要半个钟。 龟速速递噶嘛，龟公速递噶嘛，你唔记得咗佢身份啦？ 系啊， 龟速定龟公啊？ 龟公， 龟公， 因为而家再高个 level， 系啊， 系再老啲啦，你明白？系啦， 明白。 一只龟又老嗰啲啦，咪叫龟公咯，系咪？细个时叫龟仔， 系 而家叫龟公， 系。 好啦，咁另外咧，椅子过高，即系将书台啊，咁啊，有啲人啊，你又可能系啦，一坐喺度咧，个脚撑唔到地啊，因为你。浪高咗， 我吊吊揈啊嘛， 只脚吊吊 揈啦， 系啦。 我坐飛機成日都系咁嘅，我踩落去自己個腰， 因為個髋關節咧就會承擔曬啲重力，咁就會變喺腰痛。 係啊，我會噶。 咁你知唔知你點啊？ 我要起身行咯。 No， 揾個腳踏擺只腳。 哦，係啊，我咪話咯，係啊，我要踩落去自己嗰個 台 度噶。 係啦，等嗰個膝頭哥咧同個髋關節維持喺差唔多嘅高度。 係。 你冇呢個問題啦，不過唔係喎，你只腳長得滯咧又。 喂，我坐 咁会点啊？只脚长咗就 系。咁佢又冇讲， 冇 净系讲你只脚太短咗。 我试下坐小巴咧，有啲位咪高咗上去嘅一个一级，好、辛苦噶。 咁、你冇顶住自己 有啊 个头 咁样样，咁样样啊， 顶住自己个头。 因为好长， 冇咁高啊嘛。 我唔知道啊，佢身好短可能。 我 身变得咁样啦，就变得 grace。 揽住 就好辛苦噶，我最憎坐嗰个位置。 咁你唔可以唔坐嘅啫，摸无谓。 第一首剩翻最后咩歌嘛？冇计 啊！ 好，另外一个咧就系 sofa 坐姿不良，咁咧有时咧啲人咧挨喺度咧，啲力去晒嗰个腰骨。 系啊， 嗰个坐 sofa 都系咁样摊喺度。 系啦，咁啊，于是咧又揾翻个 cushion 垫一垫嗰个 尾 龙骨就好啲啦。 冇错啦，记住 留意留意下，都系生活上嘅小智慧吓。 系啊， 年纪大。今日咧就好犀利啦，我哋不但只有呢一个移动电台啦，有中医啦， 跟住有客家婆啦，同埋个就哇咁啊！犀利啊！ 乜嘢事？ 我哋会有一个儿童创作嘅非常之犀利嘅环保剧啊！ 片段啊，一定要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警方在湾仔会展一带加强保安，并且封路作好准备。港铁会展站有警员驻守，其中金紫荆广场出口已经关闭。前往会展方向的天桥有大批警员戒备。会展附近一带封路，设置了巨型水马阵，翻工的途人亦都需要改道行走。邻近会展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封闭，并且用水马阵围起。至于部分官员入住的君悦酒店一带，亦都有多名警员驻守，车辆需要经过查询才可以前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一成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邀请，今日起至到7月1号到本港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澳门新闻局表示，澳门代表团按照香港政府的防疫要求，在离开澳门之前一个星期进行健康监测和每日抗原与核酸检测，在香港活动期间进行闭环管理和检测等防疫措施。代表团结束行程之后，将会按照卫生局的要求，在第一、二、四、七日接受核酸检测，期间不会参加不佩戴口罩的活动。出席七一回归庆典仪式的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说，今早做完核酸检测之后，下午会入住酒店进行闭环管理。他说收到通知参与回归庆典活动，但详情暂时未清楚。对于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亦都会到港出席仪式，林建峰说，香港与澳门属于两兄弟，过去澳门特首都会来港出席有关庆典，反之香港特首亦都会到澳门出席类似活动，大家互相尊重。又指香港回归25周年值得大家纪念。被问到有传媒机构接获当局要求撤换已经报名采访回归25周年升旗礼和新一届政府宣誓仪式的记者，林建峰说不评论事件。南韩新增10463宗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830万宗确诊。新增个案之中，社区病例超过10000宗，新增7宗死亡病例，累计超过24000宗死亡。南韩当局话，疫情流行正在转为增加趋势，考虑到变异毒株蔓延同埋夏季出行量增加，需要特别注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10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5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0点，跌52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68元升2.2，阿里巴巴115.6跌2.4，盈富基金22.62跌1毫，美團205.2跌2.4，恒生中國企業78.64跌5毫，比亚迪股份321.8跌9.6，友邦保險86.1升1.35，理想汽車152元跌6.3，小米集團14.04係跌2毫，力勁科技17.6跌2.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36.08，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7，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9点，跌289点。港金报17,0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34美元，卖出1,8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喺港岛区啦，由于要庆祝回归活动啦，所以一带咧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在港岛区由现在至到星期五的7月1号大约下午2点，湾仔北多处地方都有封路措施，包括是封了博览道、中环和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分域街去回告士打道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铜锣湾的大球场径都要封闭，会展站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就已经停用了。一共有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的巴士路线，以及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的巴士路线已经是需要改道或者是缩短这个路程的。在九龙区方面，就佐敦的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一段全线封闭，即是封了一段的汇民道。港铁消息方面，就是会展站会由明日即是6月30号就会关闭，预计至到7月1号下午2点重开的，大家留意一带改路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是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在港岛区比较多车的地方就只是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着大会堂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就在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常怡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尖沙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二围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他们又能不能够成功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正军。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阿O，最近天气好热、哦。 Kitty， 我会记得饮多啲水噶啦。 唔系净系提你，日常生活事自己记得都要提埋屋企人啊。 我好忙、哦，打个电话点都有时间。 知道。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咁啊，唔知阿李婆咧，即系呢几日咧，会唔会即系已经身体冇嗰种叫做中暑啊、晕晕啲嘅感觉咧？即系会唔会已经系完全好翻晒啊？ 未啊，系啊，我都觉得我有少少晕晕地咁样。 争啲乜嘢啊？ 争啲精神，我觉得争啲精神。其实琴日我系冇揸车翻嚟噶嘛， 系今日揸。 我有听咗我哋有一个听众，佢讲得好啱啊。Alex 佢就系话，其实咧你唔舒服嘅时候就唔应该夹硬要揸车翻嚟啊嘛。咁我觉得佢讲得好啱咯。咁所以我琴日我就系冇揸车翻嚟咯， 今日就驾驭到啦。 系啦，咁今日就好啲啦，精神翻啲啦。咁我就觉得咁样咧，先至系对于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嘅一个好负责任嘅做法嚟嘅。 添唔知啊？ 不过琴日咧，我都要好多谢嘅，就系阿咸强嘅。你知唔知琴日佢好温馨啊？ 点啊？ 做完节目之后咧， 同你抌啊杯梅。 你讲咪听啊？ 我 escort 佢，我陪佢沿住广播道行去九龙塘。 系啊， 我搭车 好耐冇试过，因为我哋想散下步啊。 系啊，好浪漫。 有冇发展啲感情出嚟？ 冇，一啲都冇。 有冇感情线位啊？ 我发觉我真系冇办法爱上佢。 但我有， 你有啊！我都估到你细仔噶啦， 我控制唔到， 都好耐冇行到。不过留意嗰个时间啦，即系如果系热啊晒就小心啲啦。 因为太耐冇试过啦 ，OK 啦，系啊，系啊， within 十五分钟到啦 ，OK 嘅，系啊。同埋琴日有啲风嘅，有啲风嘅系咪？ 又唔觉得有啲风，但系一路喺度倾下偈啊，跟住又行下，又广播道到落去。 呢一区系舒服嘅，呢一区 系啊，跟住落去下边啦。咁因为我都好耐冇试过就系搭火车，咁我就阿咸强，不如你陪我啦。咁样点解？哇，就行下行下嘅话，跟住就行到去火车站，我就发觉哇，原来好多地方都唔同晒 啦。系啊， 揸车未必知啊。 系啊， 你真系要即系逐条巷咁行，你就会知道。 佢跟住仲要我陪佢行去旺角火车站。 我冇要你，系你自己问我使唔。唔使我话唔使， 咁啊远得滞啦，可能 推咗佢咯，傻嘅咩？行去旺角好傻， 你啲人就系啊，三分颜色上大红啊，你冇做后边， 你 估 我几忙啊？我好得闲啊， 系啊，好正 嗱、 啊。 其实提醒大家啦，呢、這个咧就系关于中暑嘅，原来中暑分三种 嘅，你真系要留意一下， 有三种吓，轻微嘅叫热痉挛或者。轻微叫热痉挛啦，有三样。第一样就是最轻微嘅， 热到抽筋啊，真系热痉挛 啦，有少少抽筋 嘅，热到抽筋啦，今日 真系热到抽筋啦吓。咁所以咧，马上去阴凉处休息，按摩一下抽筋个部分啦吓，松弛翻个肌肉就 OK 啦吓。咁、但系咧，如果你再严重啲咧，叫热衰竭 （heat exhaustion） 啦，严重程度咧。佢意識都仲係清醒，不過咧你就會虛弱啦、想嘔啦，甚至真係嘔啦， 頭 暈、頭痛啦， 係啊係啊係啊，有時我 出現脱水咯，即係好口乾啦、暈啦等等，應該馬上去陰涼處坐低啦。咁啊，如果你仲著住啲厚衫咧，就唔好冷，用冷毛巾咧抹下個額頭啊、手啊咁樣，適當咧灑水方式幫佢降温，同埋喺意識清楚嘅情況之下咧，俾啲電解質飲料觀察佢狀況。系啊，必要时要送医院添。好啦，最严重叫做 heat stroke 嚴重到熱中暑啊，熱中暑咁啊，意識開始模糊，冇意識啦。咁啊，呢一種情況咧，因為佢中樞體温調節失常，冇辦法排汗啊，導致體內累積過多嘅熱量，咁個體温分分鐘飆升到咧40度以上， 發燒噶咯，咁啊發高燒， 並出現皮膚乾熱啦、冇汗啦、淋到汗、頭暈啦、心跳過快啦、抽搐、休克等等，要即刻送院。要即刻送院。 我應該係第二個。我覺得 又未至於第三個， 未去到第三個，係啊。如果我諗你飆唔到汗嘅話，就好大件事。 係啊，好大件事㗎啦。 好辛苦，我又未至於。 係啦，咁其實你都講咗咧，即係個症狀啦，譬如肌肉痛啦，四肢咧就無力啦，咁啊覺得虛弱、 精神咯、 嘔、出汗、頭痛等等等等， 有曬，有曬啊。 係啦，咁五樣嘢啦。陰涼。脱衣、散熱、補水、送去醫院， 係 咁 好啊！明白， 水真係緊要啊！ 係啊，不過我覺得呢一排唔單止話要水嘅，頭先你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覺得你係極度脱水嘅話，係應該要補充埋電解質，因為你好多水揮發咗嘛。再加上我就我覺得喺呢一段時間係咪應該要飲翻一啲咧，就係解暑嘅嘢咧？ 哇！ 即 係 例如 冬瓜水， 係啦，冬瓜薏米水啊咁樣。因為 Wendy 琴日有同我講過，佢就話咧，你哋以前咧。可能要做一啲户外嘅直播，其實係要曬噶嘛，係全日暴曬噶嘛。佢話咧一定有啲叻嘅嘢咧，就係話唔好講乜嘢都唔好講咁多，淨係咧就係揾一啲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呢個薏米冬瓜水兩大樽擺喺自己嘅背囊嗰度，得閒就攞出嚟飲，得閒攞出嚟飲，咁樣會好啲咯。 冇錯， 我覺得呢一排大家都可以煲呢啲嘢。 冇錯，咁如果你每天咧仍然係喺户外工作啦，又或者咧即係。個人咧比較弱啲，嗱佢亦都講到有邊類人容易中暑嘅。第一嚇，第一咧就係 靚女， 靚女啦， 冇可能。 咁佢講你咪應下佢咯， 唔得喎，我做乜要就佢啊？ 你淨係呢一句嘢嘅，你可以見到兩個人做人係點樣。 我啱啱想讀第一 group 咧，佢話靚女，咁我都要講靚女 啊。咪就係啦，你就係好就得人嘅， 我唔相信有靚女呢兩個字。 跟住佢就話冇可能。 第一 group 就係好。大年紀同好細年紀，咁一定係細年紀嗰班啦， 冇錯 ，exactly。 第二咧就係孕婦，第三咧就有心血管病啦、糖尿病等等啦。第四咧就長期勞累，即係經常 overwork 嘅，即係好長時間工作嗰啲人。 冇錯。 另外咧就係部分嘅藥物治療者平時食開藥，即係你啦。 你就係咯，係 啦。咁同埋永遠係於户外工作者都係嘅，所以小 心小心。 冇錯冇錯，因為喺而家呢個時候嘅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31度嘅氣温啊，不過相信去到12點後咧，即係好似琴日咁33度啊。 哇！ 34度啊，琴日嘅地方去到。 係啊， 所以陪你行露天嗰個人 傻噶嘛， 梗係要鬧佢多幾句啦。 邊有咁傻噶嘛？今日要揾佢，你咪傻佢。 傻喊強， 你咪叫我揾你係咪啊？我唔會揾你㗎，因為你係好精叻㗎嘛。 网上情之经典再现，三毛的爱情故事。想呢个女作家三毛，大家都会记佢嘅爱情故事。佢同何西喺呢个沙漠里边度过一个甜蜜嘅日子。喺世人嘅记忆里边，爱情好似摩西分开红海，将三毛嘅人生一分为二。遇见何西之前同遇见何西之后，26岁嗰年，三毛认识咗何西。嗰年，三毛喺马德里大学读大三，何西高三。两个人偶然会 say hello， 三毛一见何西全身像触电，但你觉得佢大我咁多，可唔可以呢？有一日，何西同佢话：你等我6年啦，我有4年大学要念，2年要服兵役，6年之后我娶你。一种少年用尽真心嘅告白，但三毛就话啦：6年太耐啦，我唔可以保证啲乜嘢，而且我已经中意咗我同班一个男仔，你又唔好再揾我啦。何西听完之后就话：好啦，我唔会再嚟缠你噶啦。转身就跑，一路跑一边拧翻转头话：再见啦，再见啦。从此之后，两个人再冇见面啦，喺爱情嘅世界游荡。三毛识咗几个男仔，但系无论佢拍几多次拖，佢都仲记挂住呢一个好纯真嘅何西。几年之后，有一个朋友打俾佢话：，你过嚟啊，我有嘢同你商量。去到朋友屋企，那个朋友话：你眯埋眼。突然之间，有对手臂揽住咗佢，吓咗佢一跳。原来就系冇见好多年嘅何西。重逢之后，三妹去何西屋企玩，咦，发现佢墙上面贴满咗自己嘅照片。原来何西从朋友手中攞咗佢嘅相，跟住挂晒屋企里边，当系一种思念嘅方法。好感动啊！三妹就话：你系咪仲想结婚啊？你话6年之后我哋结婚嘅，不过都系唔好啦。其实我个心已经碎咗啦。何西安慰佢话：唔紧要，心碎咗可以用胶水黐翻佢。我有一颗黄金做嘅心，要唔要我将佢俾你交换一下？两个惦记嘅灵魂终于跨过时光流转，喺一齐啦。 在照耀，风正轻轻飘，远地似呼叫，落下尽美妙。月明伴晚上，不再想家乡，说话细声唱，滋滋尽嘹亮，由心中变作故事，情书源自心中字，图画成书，书满字，字字叙述似首诗。 在你一生之中，如果有个人愿意捧住你残破的心，用温柔修补，让你明白破碎的心都可以为爱开出花，过去的伤痛亦都值得原谅。你一生如果有个人愿意陪你在沙漠那里度过余生，这一种就是爱情的义无反顾。 烈阳令眼乱，沙里风吹住，远地更飘远，落下配凄怨。若然是困倦，家里可温暖，不用暗凄怨，莫让全长断。永不休，长江万里滚 寻觅天边星宿，湖水上路花似旧，艳丽亦繁茂。再亮，莫让陌路满地霜。由衷纵见多故事，情书原是心中字。人已离去，只得往事，剩下断肠字。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你有啲乜嘢课堂以外嘅想学呢？ 想学煮嘢食、整西餐同埋甜品，我都系想学烹饪类嘅嘢。 Uh-huh. 我就想学啲中餐，即系平时人哋可以招待佢哋嗰种。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丰收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同你丰收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 生意咪乱世，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啊嘛，每个礼拜五咧就呢个风骚唱不完啦。马叔咧今次好快已经有一个谂法噶啦，咁啊暂时保留一个少少神秘感啦，自己谂定噶啦。 因为星期日、星期五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 系啊， 系啊，今日佢已经问我啦。 系啊，今日已经做功课啦。 今日佢已经问咗我啦，开始做 功课啦。系啊，乱晒嚟啊。 系啊。 其实 未练，佢只系拣咗首歌， 系 啦，睇佢唱唔唱到。 其实我上个星期做完节目，我已经做晒功课啦。 嗯。 我做完上个礼拜，我已经写咗两首歌啦。 系咩？恭喜你啊！ 系啊，咁咪好咯。 系啊， 再 写 多几首。 你话佢系我嘅咩女神啊嘛？ 系啊，谋思女神啊嘛。佢绝对系啦。你嗰两首歌，你可唔可以离得开佢？ 好， 张张啊， 我下次写一只离开你嘅， 系啊，离开你以后，我会变得自卑。 系啊，但每逢星期五咧，对我嚟讲咧，好似有一个目标咁。 点解啊？ 就要学歌、唱歌、练歌咯。即系我觉得系都真系几好嘅，同其他譬如话做环节唔同，搜集资料。但系呢个你真系要喺屋企不断练听。同埋我今个礼拜拣嗰首歌咧，其实好耐之前我觉得。咦幾 好有意思， 你曾經提過噶，我記得你有講過。 我一早已經諗好咗，但係今日啊，喐喐俾一個好令我好沮喪嘅答案我。今日啊， 我 佢有鼓勵 佢 嘅咩？ 我都係沮喪。 佢俾你嘅答案有令你唔沮喪嘅。 係啊， 咁佢講咩？我想分享下佢講咩。 佢叫我，不如你唱呢段啊！ 咁有咩咁沮喪啊？ 唉，我本來諗住我自己獨挑大梁噶嘛， 係 即係而家佢同你一齊唱啊！意思係 冇錯，我同大家解釋一下，就係點解咧？佢揀呢首歌咧係女仔歌嚟嘅，咁所以咧，首先個 key 佢已經唔啱啦，跟住咧佢就扮女人佢又唔得喎，扮男人佢又唔得喎，咁你話 扮男人嘅本身係男人， 佢本身係個男人，但係問題係佢養個女仔 key 過去扮，就要扮男人咯，係咪？咁所以佢就 好複雜，我先發覺原來唱歌真係咁複雜。 係啊，咁其實首先如果佢個key 已經唔得嘅話咧，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幫到佢啦。咁跟住我同佢話：我唯有可以幫到你嘅就係話，其實有一啲你啲 key 真係會太過高嘅地方咧，我幫你唱咯。咁你就係嚟嚟去去淨係練一段，咁你唱好嗰段佢嘅話，咁就 OK 咯。 Okay, 即係個 chorus 嗰段就永遠都係佢咯。 明白， 我知道佢有秒我㗎佢。 少少，我真係有啊， 又話我唔得。 系啊，佢又话我唔得。 喂，但其实上次咧，你都应该谂翻，点解后来会唱唔到有音乐嗰个版本？即系我最后我自己都嚟谂。 学生歌嘛。 系啊，点解会唱唔到嘅咧？咁你应该练到架咁样，可能就系你跟唔到嗰个。 唔系，系因为其实咧，只不过系入嘅时候啊， 入错咗， 长咗。咁第二日嘅人就噔噔楞噔就学生歌咁。 我其实喺入呢方面咧，我真系冇办法搞到。 佢冇入噶， 只有出嘅，只有出嘅。 我都唔明点解阿锐可以入。佢首首歌 我都唔明啊，点解你入唔到啊 ？OK 好啦，十一点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科技大学喺广州设立分校， 學校位於廣州南沙區，由廣東省人民政府管理，按照國家統一招生政策規定招收本科生，頒發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證書。首批課程包括人工智慧、資料科學與大資料技術、智慧製造工程等三個本科專業，以及先進材料、智慧交通、微電子等15個石博士專業。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覆蓋華南，同時驟雨正是影響沿岸地區。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正在形成中。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93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699.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2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蚊，升1.2；阿里巴巴114.8，跌3.3；盈富基金22.52，跌2毫；美团203蚊，跌4.6。恒生中国企业78.14跌1蚊，比亚迪股份319蚊跌12.4，理想汽车148.6跌9.7，友邦保险85.8升1.05蚊，吉利汽车17.86跌1.2，小米集团13.86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577，瑞士法郎8.208，澳元5.423，加元6.096，新西兰元4.904，欧元8.262。每百日元对港元5.7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9点，跌289点。港金报170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3美元，卖出1821.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啦，為咗配合慶祝回歸活動，咁有以下嘅特別交通安排㗎。喺港島區，由而家至到星期五，即係7月1日，大約下晝2点，灣仔北有多處路段封閉啦。咁包括係博覽道、中環同埋灣仔繞道去博覽道嘅支路、龍和道、菲林明道、龍景街、龍合街、會議道、分域碼頭街、港灣道同埋分域碼頭街啦。咁另外分域街去翻告士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車線咧，都係封閉㗎。咁而铜锣湾大球场径啦，都系封闭。会展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停用啦。咁合共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同埋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嘅巴士路线，都已经改路同埋缩短路程。咁而喺九龙方面咧，都有封路，就系佐敦嘅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即封了一段的汇民道，港铁都有特别的安排，就是港铁的会展站会在明日起关闭，至到7月1日大约下午2点重开。现在港岛区方面就只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支路落回去渣华道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着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着半春园的第二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着半春园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尖沙咀嘉年威老道38-40号华辉大厦地下及一楼太平馆餐厅、石建美村美希楼106号铺稻香、屯门美乐花园商场地下7-23号铺自家人酒家、屯门爱定商场 A 区一楼 A128号铺一粥面、屯门蝴蝶广场3楼 R301号铺明星海鲜烧鹅专门店、屯门蝴蝶广场 L230号铺大家乐、土瓜环浙江街46A 地下7起粥面小厨、观塘顺天村天瑶楼地下6号铺仁和堂龟苓膏专门店、铜锣湾翡翠明珠广场1楼1、2及5B号铺大家乐。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如今，别来无恙是令人欣喜的重逢。你好吗？让音乐穿越我们的回忆。 爱某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魏炳郎阿郎恋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 Martin。 出发2022转型， 黄子轩、江欣燕、黎燕珊、海俊杰同助星主演， 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 我是在转型这套戏里面饰演安仔的，因为现在世界变得很快，当你解决不到的时候，可能你要找新的方法，但是你要给足够的勇气自己不断地去尝试，路是一定要自己继续走下去。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话你知，星期日得唔得去打羽毛球啊？ 唔得啊，我要陪婆婆去公园耍太极。 我发觉你最近多咗陪婆婆啊。 系啊，佢年纪大，健康开始退化，佢睇嘢有啲蒙，听嘢仲有啲唔清楚，有啲唔开心，所以我哋咪谂住多啲陪佢，等佢唔好乱谂嘢咯。 做得啱，长者保持精神健康好重要噶。你仲可以建议婆婆多啲参加社区活动，扩大社交圈子，一嚟有多啲朋友倾下偈开心，二嚟仲可以避免同社会脱节。 我哋有啊，有时仲会叫婆婆煮啲家乡菜俾我哋食。我哋有好嘢食之余，佢见到我哋食得开心，佢又开心，成个人充满自信啊！ 梗系可以有机会俾佢哋继续为家庭作出贡献，好有满足感噶。我知道有些长者会因为退休之后由忙碌变为清闲，加上经济能力减弱，心理上可能会觉得很难适应。 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多种减压活动，包括摄影、舞蹈及重拨疗愈等，适合动静皆宜的人士。登记成为会员仲是免费的。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话你知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 快活咧，就系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系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在假日学校里面，学生可以体验不同的职业。如果俾佢哋揀，可以喺學校加添一個學科知識以外嘅課程，佢哋又會想加咩課程呢？ 仲有幾耐先到啊？老師話今日參觀嘅地方隨時會改變我哋嘅未來噶。 咁犀利？莫非佢會帶我哋搭時光機，定係穿越多元宇宙呢？ 我諗咧，都係唔好睇咁多超級英雄電影，咁多幻想啦。 好啦，各位同学，我哋到达今日参观嘅地点——假日职业学校啦。 学校？今日唔系假期咩？ 佢唔系普通嘅学校，而系俾同学可以透过体验发现自己嘅兴趣，仲有未来路向嘅地方啊！ 兴趣同我哋嘅文有咩关系噶？ 可以好大关系噶。嗱，小平，例如咧，你中意画画啦，将来会唔会想做一啲同艺术有关嘅工作呢？ 好啊，我想做一个时装设计师，将香港文化变成好多有特色嘅靓衫，全世界嘅人都会中意嘅。 哇，好叻喎！咁样咧，你就要留意多啲咧，同设计行业所需要嘅技能啦。小明咧，你会想做咩职业啊？ 我想做护士。 点解呢？ 因为我去接种疫苗嘅时候，见到啲护士哥哥姐姐都好细心，我觉得佢哋好伟大啊！ 做医护工作是一种好讲爱心的职业，因为要照顾病人，例如要帮病人简单的身体检查、分配药物等等，工作好繁重的。 我的志愿是做一个巴士司机，因为我要安全地送市民上班上学，令他们不要迟到。 嗯，做巴士司机就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啦。 知道了，老师，我会留心路面情况，而且不会超速的。 原来每一位同学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哦、 其实还有很多选择的。我见到社区都有举办一些职人体验工作坊、哦、我每一样东西都想去试一下。好似虽然我现在未有车牌，都可以先了解汽车构造、开车的基本常识。 冇错啦，通过尝试和学习不同的技能，发掘出自己的目标，是做好生涯规划的好开始啊。 是啊，好像我刚刚就想到一个新的目标。是什么啊？就是成为一位老师。为什么的？因为我体验到启发小朋友的思想才是最最最伟大的工作啊。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我同妈妈嘅美好回忆咧，就系、是、一齐去中环一日游。我哋首先搭咗307巴士去上环，之后我哋就搭半山自动电梯去大馆，因为嗰时系圣诞节，所以有人表演同埋。扭蛋礼物送俾小朋友，而且大馆嘅建筑物古旧，我觉得好有趣。午餐时间到咗啦，我哋去咗苏豪区食我最中意食嘅汉堡包。最后我哋仲去咗 PMQ 参观添。呢一次一日游真系令我大开眼界。 同心同听电台节目。嘅读者大家好，我系黄金宝。喺呢度咧，我睇到小朋友嘅回复，佢描述一日对于大人嚟讲，其实觉得好简单嘅活动，但系你喺睇到小朋友佢嘅感受，相信可能成人系想象唔到，佢好似发生咗一件大嘅事情。其实喺呢度，我好想感受得到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每日都是一个新奇的事物。最主要的话，他很开心是得到大人的陪伴，令到他们大开眼界。所以我经常都会觉得，可能我们成年人经历了很多，很希望可能在物质上面努力一点去做好我们的基本。但是其实在小朋友的眼光，可能搭个巴士吃个汉堡包已经令他非常之难忘。其实最主要是小朋友需要陪伴，反而令到他们大开眼界，可能会不生难忘。有时候大人可能就会觉得，我拼命去赚钱，希望跟他吃一餐好好的，我们的大人的好可能未必是小朋友觉得的好。在信里面看到小朋友只是吃一个汉堡包，他已经开心到飞起。其实有时候我想，我们可以用多些时间陪伴他，小朋友他们已经很快乐。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的声音有机会在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听的小朋友电台，我们继续听听他们下一部分讲什么先。 丰收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好啦，今日咁多位嘅同学，大家好啊！咁其实咧，翻学嘅时候咧，相信大家喺课堂上面咧都会有啲压力嘅，梗系啦，又要翻学啦，又要做功课啦，又要考试啦，又要测验啦咁。但不过如果放假嘅时候咧，我又想知道，究竟啲同学仔嘅话会中意做啲咩嘢咧？嗱，咁有好多咧都可能会留喺屋企嗰度啊，玩下游戏啊，上网啊咁。如果有一间假日学校俾你去上堂嘅话，你又会想学啲乜嘢咧？就住呢个话题，我哋今日好开心啊，请咗有三位嘅同学仔同我哋倾下偈嘅，不如等我哋介绍下自己先啦。Hello， 不如由男同学介绍自己先啦，好嘛？ 我叫陈日龙，今年12岁，读紧小学6年级。 Hello， 你好，小学6年级系咪？但你好高大，生得系咪成日做运动噶？会唔会啊？ 会， 非常好啊。好啦，咁至于隔篱着住黑衫嘅呢一位同学仔，你可唔可以介绍自己呢？ 我叫吕海晴，今年14岁，读紧中二。 你好，晴晴。好啦，隔篱仲有一位女同学噶、哦。 我叫陈霍涵，今年12岁，读紧中一。 Hello， 霍涵你好啊吓。好啦，今日三位嘅同学仔咧，今日咧都同我哋倾一倾有关于呢一个嘅就系假日啦，职业学校嘅呢一个问题嘅。嗱，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其实喺课堂以外咧，我头先有讲到啦，即系估计大家咧都系都会中意留喺屋企嗰度啊，玩下游戏啊，咁啱唔啱啊？不如阿龙龙话俾我听先啦，如果唔使翻学嘅话咧，你会喺屋企做啲咩噶？ 我会喺屋企弹钢琴。 吓，你学钢琴噶？ 是啊， 啊咁都好乖喎、啊，系咪要练好耐啊？ 都系嘅。 我仲以为嘅就系成日会喺屋企度打机啊，同埋上网啊，咁呢两样嘢都会唔会做呢？ 有时会， 都有时会，但你都需要 spare 啲时间嚟去练下钢琴，系咪啊？ 系， 非常好啊！好啦，咁至于海晴咧，咁如果你平时嘅话唔使翻学，你会做啲咩噶？ 喺屋企打机做个宅女，如果打机打闷咗嘅话，会听下音乐咯。 哦，我又估唔到、啊，你就会比较中意留喺屋企多啲，系嘛？好啦，阿霍涵咧，霍涵你又点啊？ 平时嘅话，我就中意一边睇书，然之后隔篱放住啲音乐俾自己 relax 一下。 啊哈，你又中意睇书嘅，同埋听音乐，系咪？系啦，咁大家都比较中意咧，即系留喺屋企。就算你话龙龙都好啊，都要留喺屋企度练琴啊，嗬。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咧，除咗话即系要学一啲我哋喺课堂嗰度要学嘅之外咧，有冇一啲学校课堂以外嘅嘢咧，三位都会想学一下咁样噶？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龙龙讲先啦， 学棋类嗰啲， 学棋类嗰啲嘢，你中意捉国际象棋、 围棋同埋象棋、中国象棋， 非常好、啊。咁你有冇去学啊？ 冇啊，都系上网自学 啊。咁有冇同其他嗰啲对手去捉下棋啊？去睇下自己个棋艺究竟去到乜嘢嘅地步噶？有冇噶？ 冇。 哦，都只不过就系即系喺网上面度学紧啫，系咪？好啦，咁至于海晴咧，如果系你嘅话，你会唔会就即系有啲咩嘢想学噶？ 想学煮嘢食、整西餐同埋甜品。 咦，中意整嘢食嘅系嘛？咁平时有冇煮下嘢食咁噶？ 冇，只系帮手煮饭。 啊哈，所以咧就有呢个兴趣，系咪？希望可以钻研得好啲，啱唔啱啊？ 系。 嗯，咁至于阿浮涵咧，你有啲乜嘢课堂以外嘅想学咧？ 我同海晴嘅系一样，我都系想学烹饪类嘅嘢， uh-huh. 我就想学啲中餐，即系平时客人嚟可以招待佢哋嗰种。 嗯，咁啊，第日大家咧都原来有自己即系上课堂以外嘅就要学到嘅嘢嘅。咁又想问一下啦，嗱，而家呢啲咧就系话即系任得你天马行空咁样谂啦。咁有冇有一啲就系第时谂过大个仔或者系大个女嘅时候咧，希望想从事嘅职业咧，同你自己而家有兴趣嘅嘢嘅话，其实有冇关系噶？龙龙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咧？ 想做钢琴家， 诶，想做钢琴家，咁你而家开始学钢琴咪啱咯，系咪啊？你会唔会觉得就系话，其实而家都系考虑紧嘅，就到第时想做嘅嘢同而家学紧嘅嘢系吻合嘅，都会系追寻自己嘅梦想，或者系希望可以做到第时想做到嘅嘢嘅话，系一个准备啊？ 系。 你几时开始咁清楚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噶？ 都系呢一两年。 啊，都系呢一两年啊！你好细个啫，就已经知道啦，系嘛？ 系， 嗯，咁你会点样去考量你自己即系中意做嘅嘢，第时大个想做嘅嘢咧？定系会谂下嘅就系兴趣紧要啲啊？定系譬如可能有冇谂过嗰样嘢到做钢琴家会唔会有前途啊？定系搵唔搵到钱啊？咁其实你会唔会谂呢啲嘢噶？ 我觉得兴趣重要啲， 兴趣重要啲， 因为要做自己开心嘅嘢。 诶，讲得好好啊！咁呢样嘢有冇同屋企人商量过噶？ 都有， 嗯，咁佢哋支唔支持你呢？ 支持， 咁就正啦。好啦，今日问下海晴咯。海晴嗱，头先你又话咧想学一啲，譬如话煮嘢食啊咁样啦。咁但系到第时大个，你又想做啲乜嘢呢？ 我大个想做运动员， 想做运动员。诶，咁啊同想煮嘢食嘅话，好似有少少唔系好有拉楞咁样，系咪啊？ 因为我煮嘢食是其中一个兴趣， 嗯， 我最喜欢都是比较做运动那些人来的。 嗯哼，第时想做运动员的话是哪一类型的运动啊？可不可以讲多一点啊？ 花式跳绳。 诶，花式跳绳，咁而家有冇开始做一啲锻炼啊，或者系训练自己啊？ 有学校参加咗花式跳绳嘅。 诶，非常好喎，咁有冇去即系代表学校出去比下赛啊？吸收多啲经验咁噶？ 仲未，因为而家有疫情关系，仲未参加到比赛。 嗯，咁你咧头先问咗阿龙龙啦，佢就咁细个已经知道自己第时想做啲乜嘢噶啦。咁而家你都好清晰知道自己想做呢个运动员啦。咁会系考虑一啲咩嘢先至会觉？得啊！第时大个，我好想做一个运动员咧，做呢一个花式跳绳嘅。 睇自己中唔中意做呢件事，系咪开心嘅？ 嗯，有冇谂过到第时呢一样嘢嘅话，搵唔到钱啊？咁样屋企会唔中意啊？有冇噶？ 冇谂过。 非常好啊！其实唔关事噶嗬，最紧要系自己开心同埋自己中意，啱唔啱啊？始终我相信屋企人都会支持嘅，系咪？ 因为我怕妈咪佢会反对。 哦，咁样，但系我谂相信咧，如果系你最中意嘅话咧，迟早咧妈咪都会支持你嘅，唔使担心。好啦，咁最后咧，要同阿浮涵要倾下咯。大个女之后要做啲乜嘢噶？有冇谂过？ 我想做作家。 想做作家，嗯，咁而家有冇啲咩嘅准备？ 我会睇多啲课外书，同埋多啲写文。 嗯哼，第时有冇谂过嘅就系话，即系呢个就一个兴趣啦，你就会觉得其实应该嘅就系随住自己嘅兴趣去追寻自己第时要做嘅嘢，呢样嘢就系最开心嘅，啱唔啱啊？ 系嘅， 嗯，嗱，咁其实当然啦，呢一样嘢嘅话咧，三位嘅同学仔都话咧俾我哋听嘅就系自己嘅兴趣或者中意嘅嘢嘅话系紧要过，但系有冇担心过嘅就系话父母对自己嘅期望同自己喜欢嘅嘢有啲出入咧？龙龙咧， 冇担心过， 冇担心过，系咪？咁阿海晴同埋阿浮涵咧？ 都几担心嘅，因为妈咪佢比较着重我平时主科嗰啲成绩咯。 嗯哼，咁你谂住要点样可以去说服佢啊？俾你可以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嘢。 如果有比赛嘅话，想攞个奖证明自己俾妈咪睇。 叻女啊，讲得非常之好啊！系啊，要证明到佢俾佢睇嘅话咧，就系话即系自己喺呢一方面咧系真系有才华嘅，同埋嘅就系真系会做得好嘅时候，我谂相信屋企人都一定会支持啊吓。好啦，咁啊当然啦，如果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假日。有间嘅学校，咁咪可以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喺职业上面啦，又或者嘅就系一啲嘅体验啊、课程啊、教育啊，等你哋可以寓学习于娱乐嘅话，我有一个天马行空啲嘅问题，想问下三位同学仔嘅。如果就住而家嘅学校，俾你再加一个学科，等大家可以学下嘅，有冇谂过咧？任得你加落去，咁你会想加科乜嘢俾自己可以喺平时翻学嘅时候可以学嘢啊？龙龙。 加一个专门用嚟学乐器嘅科目 啊，即系其实系音乐堂咯，系嘛？ 系， 嗯，咁你已经识弹呢个钢琴啦，会唔会想再学多另外一种乐器咁咧？ 学小提琴， 学小提琴，咁所以你就想加一科咁样嘅学科落去啦，系咪咧？ 系， 嗯，海晴咁你咧？ 我谂住加家政入去， 家政 系， 等你可以方便啲，可以学煮嘢食。 系 啊，好啦，咁啊，浮涵又会唔会想加多个家政咁啊？ 是啊，因为我认为家政咧可以教我哋缝衫，然之后系同日常生活有关嘅，好有用。 讲得非常之好，我都觉得其实好需要啊，因为除咗咧同学仔应该要即系俾心机去学好多一啲学科上面嘅进步之外嘅话，都要懂得照顾自己啊，嗬，冇错。好啦，咁今日要多谢晒嘅就系有三位同学仔同我哋讲咗一个就系有关于呢一个嘅假日职业学校啊吓，咁当然啦，有一个咁样嘅地方嘅话咧，可以有一啲嘅职业嘅教育啦，又或者系啲体验嘅课程啦，可以与学习于娱乐，培养咁多位小朋友嘅一技之长，咁亦都咧可以就系有呢种有教无类嘅精神咧，可以等小朋友揾到自己嘅志向同埋方向啊吓。今日要再次多谢晒三位，唔该晒，拜 拜。 Show 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前確診新冠病毒的特首辦主任、後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他和另一名確診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快速測試都已經轉陰性多日，曾國衛今早已經完成隔離返回辦公室。陳國基回覆本台查詢的時候說，他將會在明早上班。至於參與宣誓就職的問題，陳國基說由政府決定。出席七一回歸慶典儀式的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林小魯說，自己將會在明日入住酒店準備閉環管理，但是未清楚詳細安排和細節。對於有嘉賓今日起已經入住酒店，林小魯到禮頓山社區會堂做完核酸檢測之後說，不了解原因，可能由於他們多一重身份，明天出席活動，所以今天就要入住酒店。被問到立法會取消今天原定大會會議，會不會影響立法會工作，林小魯說，不同委員會仍然有繼續會議，只是大會沒有開會，相信對議程影響不大。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暨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警方在灣仔會展一帶加強保安並且封路作好準備。港鐵會展站有警員駐守，其中金紫荊廣場出口已經關閉，前往會展方向的天橋有大批警員戒備，會展附近一帶封路，設置了巨型水馬陣，上班的途人亦都需要改道行走，鄰近會展的公共運輸交匯處已經封閉並且用水馬陣圍起。至於部分官員入住的君悦酒店一帶亦都有多名警員駐守，車輛需要經過查詢才可以前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安理會烏克蘭問題公開會議上發言，敦促北約不要以烏克蘭危機為借口挑動集團對抗，挑起新冷戰，不要在亞太地區尋找假想敵，因為製造矛盾與分裂。張軍說，北約某些領導人口口聲聲別國帶來威脅，實際上恰恰是北約自己在世界各地製造麻煩，中方堅決反對一些勢力鼓動北約將觸角進一步伸向亞太，或者依托軍事同盟拼湊亞太版北約。他強調冷戰早已結束，北約有必要重新考慮自身的定位和承擔的責任，徹底摒棄基於集團對抗的新徹底摒棄基於集團對抗的冷戰思維，按照安全不可分割原則，致力於構建均衡、有效、 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35点，跌383点，总成交金额80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1点，跌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2升4毫，阿里巴巴114元跌4.1，盈富基金22.46跌2.6，美团202.2跌5.4，恒生中国企业77.9跌1.24，比亚迪股份318.8系跌12.4，理想汽车149.1跌9.2，友邦保险85.55升8毫。吉利汽车17.74跌1.32，小米集团13.78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19，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9点，跌320点。港金报17,04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44美元，卖出1,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咧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彩石里都是比较繁忙。在新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着半春园，由于有道路工程封了第二条线影响到车多，现在工程就已经完成。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着半春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夜场，袁咏仪、宋佳、宋祖儿、陈赫、张超主演盛装。 随住新媒体迅速崛起，时尚杂志盛装在转型的时候面临主编空缺，由宋佳饰演的副主编陈开儿筹措满志，但是集团就任命了袁咏仪饰演的萧红雪为新主编，但新人士又会否带来风暴呢？ 国剧夜场盛装， 6月28和29号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大家知不知道古时吃鸦片的人最怕哪阵除啊？是林则徐啊！ 听你啲烂剧，不如听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分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好过啦。 逢星期三都会有入围的中小学生演绎他们创作的广播剧，今个星期就有张佩松纪念中学， 故事叫做《林则徐校园奇遇记》，讲述林大人由清朝穿越来到现代学校的歧视啊！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格够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咪又想买歌唱唱啊！ 好好好，买边啲啊？好 嘢，讲 买咩啊？买 咩啊？ 哎呀，老婆，你唔好每次我要买，你都买俾佢，你真纵坏晒佢啊！ 咁佢唔买嘅话， 父母经常为咗教导子女而争执，可以点样改善呢？记得留意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请嚟专家同你讲解家庭和睦嘅要诀。 丰收家庭秘笈，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Hi， 我就系 Uncle Ray。开心系乜嘢？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繼續我哋風騷發言嘅時間。咁啊，頭先咧小朋友嘅電台啦，咁跟住我落嚟一陣間咧就會有中醫嘅環節。 冇錯啦，就我哋大人嘅環節啦。 新嘅嘉賓主持啊， 冇錯。繼 Nicko 之後，我哋今日有呢一位啊，取上。今日咧，我哋禮拜三啦，又有我哋個中醫嘅時間啦。咁啊，好開心啊，小強！我哋今日有另外嘅一位咧，好靚仔嘅嘉賓喎、 哇，聽住啦，佢就係廣州中醫藥大學養生學博士研究生。亦都是香港駐扎中醫師嘅徐 Sir， 徐師好， 各位大家好， 徐 Sir 你好， 你好，咁多位大家好。 好啦，今日咧，我哋就希望同大家要講講一啲咧，平時我哋咧即係都可以應用到嘅嘢。 係啊， 莫過於嘅就係話咧，我同埋阿小強都最中意嘅係 飲 湯啦。 我哋係湯怪湯王。 冇錯，我哋係湯水篇啊，因為其實好得意啊，都同我徐 Sir 要分享一下。 好啊。 好多時候咧，有時佢可能去一啲北方嘅地方咧，我哋會發覺嘅就係佢冇湯飲嘅。 係啊。 就淨係得我哋南方嘅話。哇，真係好多嘅，有西洋菜湯，又突然間又滾湯，係嘛？有生魚湯，好多唔同類型嘅湯嘅。點解會咁得意嘅咧？就會因應住唔同嘅地方嘅話咧，都似乎有啲飲食嘅習慣嘅唔同。 其實咧喺香港地，因為我哋大家都留意到個天氣因素啦，咁有陣時我哋好似而家呢一個天氣咧，就比較又潮濕又熱。咁如果我哋喺生活裏邊又流汗又流失得比較多。咁飲啲湯水咧，都係屬於一啲水分嘅補充，而裏面咧亦都有啲營養。咁所以喺嶺南地帶、廣東一帶咧，都係比較潮流興咧，就係透過湯水愛嚟調理嘅。咁相對北方嗰邊天氣就比較凍一啲，咁相對佢亦會未必好似我哋南方嗰個流失嗰、那個出汗啊相關現象咁多。咁所以喺佢嗰個湯水上嘅文化咧，就不及我哋廣東呢邊咁多咁需要啦。 喺中醫嚟講嘅話，其實係有冇話即係湯水喺日常嘅生活裡面嘅話，我哋都可以係調理我哋自己嘅身體啦，甚至乎可以將呢一樣嘢嘅話咧，融入去我哋嘅日常嘅飲食當中嘅。 中醫角度上咧，湯水係屬於喺食療嘅部分。咁食療嘅定義當中咧，亦可以應用喺保健，亦都可以應用喺輔助醫療。咁而喺湯水咧，只不過係其中一個環節。而由於喺我哋生活當中咧，我哋總會一日三餐，咁去到茶餐廳食飯又好，翻到屋企食飯都好啦，都起碼想飲個湯，咁啊解下渴，又好似有啖一個温馨嘅感受。老婆話：老公，我煲咗個湯，你翻嚟飲湯啦。阿媽就叫個仔，我又煲咗你中意飲嘅湯翻嚟。 好忙啊！ 唔係，但係真係好温馨㗎。係 啊，係啊。 快啲翻嚟飲湯啊，衰仔咁樣。 冇錯。 开心。 咁嗰煲汤即系又可以凝聚到一个家庭聚会， 嗯、 但系而嗰个汤水咧又可以结合四时嗰个节令调节、 嗯， 又可以咧就调整到翻我哋一个人身体嗰个所需。咁、 嗯、 所以汤水咧就喺咁多种嘅食疗方向当中咧。佢係比較常用，同埋效果咧，亦都相對比較好。咁、 嗯、 佢好嘅原因咧，就是、因為煮個湯嘅時候咧，嗰啲材料嘅營養成分就全部喺曬個水裏邊溶解。咁我哋一般嚟講，飲水、飲湯、飲藥都係一啲流質為主要。咁我哋嘅腸道咧，就相對比你食落去嘅固體咧，佢係比較易吸收。咁、 哦、 所以湯水咧，就係、是、比較喺個調理立場就係重視一啲啦。 哇！哇，解釋得好。好好、啊、好啦，當然咧，我哋要飲啖湯嘅話咧、 嗯， 就要處理佢啦。頭先咧，阿徐 Sir 有講到嘅就係話材料啦， 嗯、 或者係啲不時不食啦，係、 嗯、 嘛？可能呢個夏天嘅大家就啲瓜瓜菜菜就滾湯比較多。嗯、好啦，我又想問一問嘅就係點解會有咁多種唔同嘅烹調方法嘅咧、嗯？有老火湯啦，有滾湯啦，有燉湯啦，有咩分別咧？ 嗱，其實咧，好似就當而家呢個季節先啦。 係， 我哋會好多用啲瓜湯、菜湯。咁佢本來嗰個食物嘅元素咧，都係具有清熱、有去濕嘅作用。咁、 嗯、 如果我哋將佢去作一個滾湯嘅方法，三滾兩滾就可以將佢嗰個成分煮出嚟啦。咁相對嗰個水唔會煲得太過耐，咁佢就唔會將嗰個藥材或者個食材嗰個性質係清涼嘅效果咧就改變。 哦 咁如果我哋次次都將個湯要煲老火嘅，要煲時間長嘅，因為個水喺個火上面燒得時間越長，個水嗰個性質就會被改變成為溫熱，咁我哋就做唔到一個清熱嘅功效。咁、 嗯、 所以點解會有啲係滾湯，就係、是、要用一啲比較蔬菜啊，或者係易出味嘅材料，三滾兩滾就要做得到啦。咁因為佢嗰、那個第一個用料就係可以咁簡單就出到味。第二，亦都係要用滾嘅時間短嚟維持翻呢一個藥材或者食材嗰個原始性質，唔好喪失。咁、 嗯、 但係、哦、如果你而家煲嚿豬展湯，煲隻雞湯，你又煲得三滾兩滾，咁佢嗰個營養冇錯啦，佢營養 都能滑滑隻 雞，冇錯。咁所以咧，嗰啲咧就一定係要有翻一個基礎時間。咁、 嗯、 譬如話嗱，你煲藥材嘅，你裏邊有陣時好多人會用啲淮山啊、杞子啊、蓮子啊、百合啊，呢啲都係最 common 噶啦。咁但係呢一啲嘅材料，如果你三滾兩滾咧，佢都未有條件溶解嘅。咁、 嗯、 所以一般咧。滾湯咧就係、是、適用於一啲具清熱去濕、有一個比較容易出味嘅材料。煲湯咧就係、是、適用喺一啲比較平素調理，我哋一般常用嘅一啲中藥材啊，咁啊亦都可以係具調理作用比較好啲，滋補作用好啲嘅。咁、 嗯、 但係咧就仲有。燉湯咁有好多人咧就中意飲燉湯嘅，因為 啊超中意啊， 你覺得好補啊， 係啊， 飲完之後好似成個人啊精力充沛， 同埋因為嗰啲湯咧好似好清咁， 冇錯啦。佢燉湯咧其實就唔係明火直燒啊嘛，佢係隔水蒸燉，咁蒸燉嘅過程下，佢需要嘅時間就要長啲，先至可以令到佢嗰個營養成分溶解。咁、 嗯、 但係咧佢嗰個湯因為唔喺個火嗰度係咁滾住嘅狀態咧，佢就冇。咁濁係相對比較清，咁、 嗯、 而由於啦喺嗰個蒸燉過程下咧，佢就嗰煲湯唔會咁容易啲水分散失，咁、 嗯、 所以咧佢就相對叫做原汁原味， 好似精華， 係啦，冇咁容易上火。嗱，譬如話乜嘢湯你需要會去燉嘅咧？你好少無端端揾啲淮山杞子去就咁燉個湯，通常你都會揾啲靚啲嘅料嘅， 係 啊， 譬如話你燉冬蟲夏草、 嗯、 啊，你燉人參，你燉鹿茸，你燉鹿尾巴，呢啲都係多數會燉。咁啊，原因嗰啲藥材原始就係幼藥，佢個價錢名貴，佢、 嗯、 個性質我哋就想取其佢個藥理成分唔好改變、 嗯。 如果我哋將佢攞去煲嘅時候咧，喺個煮嘅過程有機會將佢嘅性質改寫咗，或者可能變燥咗、 嗯、 變熱氣咗。咁、 嗯、 我又想飲，但係咧又上咗火，我又受唔到啦、 嗯。 所以就用一個燉嘅最安全方法咧，就係、是、原汁原味，保留原有營養成分。咁但係最令到人即係困擾嘅一個地方就係、是。 燉就需要心機， 嗯， 要時間， 要睇火， 冇錯。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同好多一啲病人啦，或者學生去講解呢一啲湯水嘅時候，好多人就問到啊，醫師有啲乜嘢煲湯嘅時候，我哋要用乜嘢嚟煲最好咧？頭先講過又滾湯，又煲湯，又燉湯，又材料又咁多，用乜嘢係最好嘅咧？ 嗯， 我哋最紧要系用个心去煲汤。 哦， 哇，要切挖个心出嚟煲汤啊！ 我有啊， 系啊， 即系我哋煲汤又好，煲剂中药都好，你一定系要落个心去煲。 哦，同意， 系啦，你讲得好好。 如果唔系嘅时候咧，你煲出嚟就真系煲埋一潭水，究竟个目的存在喺边度咧？咁， 嗯， 我哋要有翻相嗱，我哋设计嘅时候，你揾咗啲咩材料？今日用乜嘢手段方法？就系因为你想将嗰个汤水嘅营养嘅成分最有效地飾演出嚟，咁， 嗯， 所以呢個就係你用心嘅設計啊嘛。 明白。 咁所以呢個湯水，大家咧就要可以睇下啦，究竟你係咩體質、咩， 嗯， 季節，就應該對應翻乜嘢方法咯。 嗯，咦，原來即係中間有咁多個學問。 係啊， 係啊，我哋真係搞咁耐都唔知道咁樣點解要燉點嘅。總之佢就人哋話你點樣做就點樣做啦。 燉又好似係名貴啲咁樣。 係啊，原來係有個原理嘅，嗯。好啦，咁其實要講翻嘅，頭先都有講到啦，就係，是，話有好多嘅材料啦。咁， 嗯， 材料會唔會相因應住嘅？就係，是，每一個人嘅體質嘅話咧，你需要去注意一下，例如我哋好多噶嘛，煲鸡汤啦，又或者好可能嘅就系煲牛嘅嗰啲汤啦，系啦，或者系用猪展啦等等，呢，嗯，啲又需唔需要注意一下？ 系啊，绝对有关嘅嗱。 有关 首先咧，从中医学角度睇一个人体，人咧就有寒热虚实，咁佢嘅引致出现呢啲现象咧，就同佢嘅年龄有关啦，同佢以往嘅生活饮食习惯有关啦，又同个天气因素影响啦。咁好啦，弱性当中咧，亦都有寒热温凉。啊，譬如话有啲鸡嘅，佢个性质咧就系温性一啲嘅。咁， 嗯， 如果喺一啲冬天嘅季节，或者呢个人咧成日都手冰脚冷嘅时候咧， 就啱啦。 佢用鸡就对应啦， yeah， 效果好啦。咁， 嗯， 但系有啲人咧，可能佢又食咗热气少少嘅时候咧，佢又好容易会上火。一阵间又食个春卷都未摆到埋嘴边，佢就起血扑啦，又起 低到埋个嘴已经啊出嚟啦，攞唔错。 咁呢一类型嘅人，佢可能都会虚嘅，佢可能都有机会手冰脚冻。咁但系咧，佢饮鸡咧，佢又受唔住嘅。佢一饮咧，个口腔里边咧，嗰啲黏膜咧就会甩落嚟啦，又会损啦，就会有咁严重。咁，哦，呢类型嘅人咧，我哋就属于系一种阴虚体质嘅人。咁阴虚嘅人佢都要补噶，咁所以佢就要应该用一啲咧就叫滋阴润燥嘅方法去滋补佢，就唔应该用鸡嗰种温补嘅方法。 咁系应该用 咁啊，例如好似猪啊。 哦， 豬咧佢就滋陰，哦，豬咧就好少話會食咗熱氣嘅， 嗯， 除非你炸豬扒啫，係， 嗯， 嘛？咁但係豬當中都有分部位嘅，嗱， 嗯， 你有瘦肉啦，有豬展啦，有豬骨啦，有豬皮啦，啊，成隻豬咧都好多位啱我哋用。咁， 嗯， 越係帶有油脂類嘅部位，咁佢嗰個滋陰嘅功效咧就會越強。咁， 嗯，即係肥， 反而係咁啊！ 肥嘅就 冇錯啦。嗱，當然啦，喺現代角度上啊，哇，油脂類嘅嘢會唔會食得多？ 嗯， 有高血脂症啊，有膽固醇高，係嗱，如果我哋食得多咧，就絕對唔健康。 嗯， 但係我哋乜都唔食嘅時候咧，亦都唔健康。咁， 嗯， 好多人咧，去到中年嘅時候咧，就聽好，我又擔心會唔會有高血壓，我又有驗出嚟少少啲膽固醇高咗啲，我又見到身邊有啲朋友咧，佢一間又中咗風，咁， 嗯， 我又想去做運動。运动啦，去改善体质，咁啊成日都去跑步啊，去行山啊，饮食咧佢又戒口戒得好清，但系个运动比以前做嘅量咧又多咗好几倍，咁个身体就变成咧嗱，你做运动就自不然出汗多啦，有消耗啦，但系你食翻入去嘅嘢咧又清淡咗，咁咪变成咗将身体嘅精微咧就消耗，但系你喺饮汤里边咧又饮啲好寡嘅、好清嘅，譬如话你净系肉片汤啊、鱼片汤啊、滚下汤啊，咁你就冇呢一啲叫做油脂类或者一啲胶质嘅嘢去补给翻，咁， 嗯， 你个身体慢慢流失咧，就变成咗有呢个阴虚现象咯。 哦， 所以咧，如果你话间唔中一餐半餐有啲咁多肥肥地嘅，咁佢先至可以俾翻一个人嘅滋润。嗱，我举多一个例， 嗯， 好似我哋去种花，你就系淋水，淋水嗰棵花梗系有生命啦。但系如果嗰个泥土里边嘅营养唔够嘅，嗰棵花嗰啲叶开出嚟都唔会肥，唔会靓，唔会靓。 冇错。 再加上佢开始各出现一个营养不良嘅时候咧，就喺啲叶尖嘅地方就开始窿，块叶就开始暗啦。冇错，喺呢个情况下，我哋都要施肥。 嗯， 咁所以人都要施肥，咁所以好似嗱头先讲到猪咧，就系、是、偏向喺滋阴多啲，而平和冇咁容易上火嘅。鸡咧就会比较系有健脾补虚多啲，性质亦都系带温嘅。咁仲有牛肉，牛咧就系补中益气嘅，佢系红肉嚟嘅，所以咧好多人血唔够啊，成日面色好黄啊，咁啊跟住个人又冇精神，好攰，用牛肉嗰种咁样嘅效益咧，佢相对又会提升得比较好嘅。咁当然香港相对咧就比较少人咧就用羊肉煲汤， 好少 系啦，因为天气真系受唔住呢一个羊肉嗰个温燥，可能喺冬天咧都有机会你整个羊腩煲或者羊肉汤嘅， 但系真系觉得噶， 系啊， 你食完之后 有 帮 助，冇错，呢个其实就系讲到佢嗰个即系现代营养学里边佢个热量相关对我哋嘅身体吸收之后嘅表现，所以咧有啲譬如话小朋友又好啦，长者又好啦。咁有陣時，我哋想去吸收營養好啲、發育好啲，又或者長者咧，佢吸收差，我又想佢啲營養充實啲，嗰啲肌肉咧又可以充滿一啲。咁飲豬肉湯，佢又驚肥黏滯，咁所以就有好多咧就會變煲魚湯。 啊，取常唔好意思，係啦，魚湯我就想講魚啦，講埋呢一個。 咁所以煲魚湯咧，佢就可以有一個容易分解喺水分嘅蛋白質，咁令到我哋中醫角度咧就有健脾、有增肌嘅作用，有助吸收。咁魚湯咧相相对亦都鲜甜，咁所以如果你话啦，好多人屋企会煲啲番茄啊呢、這个薯仔煲鱼汤啊，或者我哋有啲人去钓鱼嘅，佢中意咧就豆腐白菜滚下食口公，嗰啲好甜嘅， 系啊， 呢啲已经具足够嘅食疗功效， 诶够噶啦都， 系啊， 好啦，咁我头先我哋都讲咗有好多嘅就系、是、煲汤啦，我估唔到嘅就系取常，我哋真系好多嘢倾啊，咁但系无奈嘅就系我哋时间咧就真系过得非常之快，不如我哋下次再約個取常，我哋再講講有關於其他嗰啲喺日常生活裡面嘅話，我哋點樣可以咧就幫你調理身體，令到我哋身體更加健康。再次多謝曬取常， 多謝 你， 下次又一齊傾。 梁繼章、李麗瑞、馬小強，風騷快活人。 好啦，希望大家都做个健康嘅快活人啦。咁有位朋友 Amy 咧喺网上留言，佢话咧我爸爸咧星期一去世啊，咁好挂住佢，所以希望今日咧首歌曲送翻俾佢作为一个纪念嘅。送俾你，同埋所有听嘅朋友。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揽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拭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 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食最厚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怎冷夜半日，遥老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艾莉啊，我想约你去离岛玩一日了，你得唔得闲啊？ 去离岛好啊，不过睇下你有几了解我，安排得好唔好啦。 我系艾莉 Ellie， 想知道阿一同埋波盛可唔可以满足到我嘅要求，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咁呢个夏天咧，饮下啲汤水都几好嘅。 好啊， 系啊， 即系教我哋啊。 系啦，咁啊，当然啦，阿彩Sir咧，仍然继续咧，就会出现喺我哋嘅中医呢个环节嗰度咧，教我哋好多嘢噶。不过一阵间嘅话咧，就有另外一个重量级嘅人马就嚟啦， 客家婆来了。 系啦， 我有新名啊，今日 系咪啊？ 好劲嘅， 咪又系群姐帮你安嘅，有几叻啊 ？OK， 哦，你话群姐 先咧，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90点，跌328点，总成交金额85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1点，跌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4升1.6，阿里巴巴114.4跌3.7，盈富基金22.5跌2.2，美团203元跌4.6，恒生中国企业78.08跌1.06，比亚迪股份318.6跌12.8，理想汽车149元跌9.3，友邦保险86.05升1.3，吉利汽车17.76跌1.3，小米集团13.78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577，瑞士法郎8.206，澳元5.421，加元6.099，新西兰元4.907，欧元8.2635。每百日元对港元5.7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6点，跌303点。港金报17,04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58美元，卖出1,82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继续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庆祝回归活动，咁有以下嘅特别交通安排。在港岛区由而家至到星期五，即系7月1日啦，大约2点，湾仔北多处路段都会封闭噶。咁包括系博览道啦、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

Hello， 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型的拥趸呢，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了。啊，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来咧！ 哎，走前走前走前走前，太卡太卡太迟家后， 太迟家后，嘿啦！刚到后后王爷吓，一来一煎铺啊吓， 二来一煎铺， 嘿啦！而家咩要咩今日啊？ 我 系啊，听讲话你今日有个好西非你嘅名噃， 系啊，叫谢叶。 哦，是啊， 冇错啦， 谢叶， 谢叶， 连自己嘅名字都讲错，你话真系有几日？ 谢叶， 谢叶， 谢 街 T 叶， 谢街 T 叶， 系啦，冇错。好啦，咁其实咧，今日我同大家要讲嘅呢一个嘅啊课题咧，呢一排咧，我谂真系会比较多，尤其是咧就系见啦，听起后叶啊， 系咪啊？ 系啦，后叶咧，可能咧太迟教到多多啲时间咧出啲行山嘅，有冇？ 嗯。 冇 热啊，行山啊，会唔会仲热咧？ 热会唔会行山啊？ 就系因为热所以唔行。 又或者就系啲户外活动啦，系咪啊？出去撩下农啦，系咪啊？啲行山啊，踩单车啊，出去撩啊，农啦。咁啊，就好多时候咧，就会最惊咧。有时无端端咧，会唔会听到有啲女仔哇尖叫啊？ 我最中意听到， 突然间都尖 尖叫。点解啊？即系行紧山尖叫。 系啊， 我见到蛇虫鼠蚁嗰啲。 冇错啦， 系啊。 蛇虫鼠蚁， 有一条喺卖鸡平绕来啊，仲咪惊到而到一尖叫嘅？我话你有啲咩朋友啊？点解见到你会尖叫？ 佢个朋友来自湖南嘅，系啊， 咁佢带 烹竹俾佢食， 佢要尖叫我都冇办法噶。 哦，因为你实太靓仔啦， 冇错啊， 见到你就尖叫。咁啊，头先咧，其实小张张有讲到嘅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出去户外活动咧，有一样嘢唔系咁好，就系见到好多蛇虫鼠蚁啊。 冇错啦， 冇错。 好啦，咁啊咁多个蛇虫鼠蚁里面咧，好多时候咧落雨，你会见到好多飞蚁。 哦， 或者會有嗰啲啦，係好煩啊嚇！嗰啲真係要小心啲，因為飛咗係你屋企嘅咧，佢甩咗粒翼咧就會變呢個白蟻啦，咁啊會蛀你屋企啲木啦。仲有嘅就係有時都會好驚啊！落雨嘅時候咧，有好多嗰啲咧飛蛾，撲嗰啲燈嘅，敲釘啊，狂啊哦！ 飛蛾就少啲。 是咪啊？就好似嗰啲恐怖片咁样咯。 系啊。 好啦，咁其实蛇虫鼠蚁，你哋会唔会惊噶？ 惊啊！ 嗯，而狂乜？ 最惊老鼠。 哦，老鼠。 老鼠。 诶，乜名计？中文银狂老鼠。咁你咪唔可以去嗰个主题公园咯。 我好惊老鼠。 见到佢成日打佢。 唔系啊，我又觉得佢污糟又核突。 因为阿马小强曾经试过有同老鼠相处嘅一个嘅事，你唔知咩？ 几时有老鼠相处？ 佢直情系人鼠大战啊！ 系啊， 你搵一次 漂 流教室讲 啊，好啊， 人鼠大战， 最后终极一战啊！ 系啊， 咁好明显啦， 老鼠啊， 老鼠，然后狂鸡， 好狂鸡， 笑象象嘅，而最狂嘅杀虫老鼠啊！ 我笑有一次，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咁喺屋企咧，去即系企喺度去厕所啦，只老鼠躝我脚。 哇！ 因为以前咧，旧香港啲卫生冇咁好咧，坑渠啊，好多老鼠当系自己嘅 highway 行嚟行去嘅，即系一楼爬上四楼，四楼落翻三楼，周围搵嘢食嘅，你知唔知啊？ 大宅 系啊，其实以前老鼠系真系猖狂好多嘅。 其实而家香港嘅鼠行都犀利， 一区区啦， 吓咁啊系， 一区区 咁啊系，未至于系全香港咯， 未至于咁严重。 系啦，哦，只系阿笑象象同埋阿蛇叶嘅后狂捞潮系咪 啊？ 咁啊，其实我哋。 哋以前我都仲记得嘅，但系咧唔知点解你屋企嘅老人家咧唔惊噶。 佢哋乜都唔驚 啊！老鼠 喎， 屌核突啦！ 徒手曱甴就或者 徒手啊， 系啊，我阿嫲系可以咁噶。 佢唔驚佢咬佢咩？ 唔知，總之嘅就係佢 咬人噶喎。 佢唔驚點抗嘅咬而嘅，同埋嘅就係佢會揾只腳咧一嘢踩咗落個肚先咯， 跟住先至捉 咬啲人咬狂 喎。係啊， 係啦，咁啊講開咧，即係我哋以前老香港嘅呢啲嘢啦，又或者會有一個嗰啲叫老鼠籠咧，會捉咗只老鼠。 啪一聲。你有冇见过啊？ 有啊，新啦， 新一代应该未见过嘅。佢咧就系一个嗰啲铁丝翘成嘅，长方形，咁有个弹门嘅，个弹门咧就勾住一块食物，咁啊弯到最尽啦。咁佢一咬个食物，个弹门咪啪一声闩埋咯。 其实几聪明嘅，我觉得。嗬，好多时候咧，但系啲老鼠更加聪明。有时你有冇见过就 系 旧嘢就 食物冇咗 嘛？ 系啊，龙就闩咗，老鼠亦都唔喺度。 冇错，咁佢哋好犀利啦，咁啊。我觉得最恐怖嘅系捉咗老鼠之后， 冇错， 嗰个酷刑系乜嘢，我哋就唔好讲啦，好唔好？好啦，咁啊，蛇虫鼠蚁当中嘅话咧，今日咧我哋就唔讲老鼠啊，讲啲细只啲嘅，其实都已经够麻烦噶啦。例如我就系最唔中系就呢啲咁嘅嘢啦，譬如可能系曱甴啊、乌蝇啊、又名小强、蚊啊， 真系好乞人憎嘅， 真系好乞人憎 嘅，一见小强想踩死佢， 系啊，一见到个样嘅话就唔知点解，冇错，就跟住。 但系其实你踩都唔系一个好方法，因为你个鞋底同埋个地下都系污糟嘅， 咪就 系 咯，佢仲要逼啲嘢出嚟， 所以你真系冇办法咯，你真系冇办法。如果你唔踩又唔系， 系啊， 踩你又 你处置佢又唔系，唔处置佢嘅话，躝到周围都系， 同呢个小强一样。 最见到佢系憎系咪？ 最弊我知，我自己都憎自己。 系啊， 最弊咧就系咧，你个女伴咧，快啲捉佢啦，快啲捉佢啦， 咁咪捉咯。 你捉唔到咧，佢又话。曱甴 你都惊嘅咩？ 曱甴都惊噶啦， 曱甴你都惊， 惊好核突啊嘛！ 你有咩唔惊？ 系咯，你不如讲话你咩唔惊？蛇虫鼠蚁， 湖南少女佢唔惊， 湖南少女多啲嚟物啲手， 多啲嚟物啲手， 发脾气咯，走啊！ 我又唔会， 劲噶， 我系蛇夜 晚唔洗头，多啲嚟物， 我使惊你。 好啦，谂嚟我哋嚟咯，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客家婆来咧，都搞胎字噶，在虾艇咧时候要孝待啲蛇虫鼠蚁啦，系啦，夏天嚟嘅时候。我最憎嘅就系 蚊 蚊， 点讲啊？ 唔系淤咗嗬，唔系淤咗。 蚊蚊点讲啊？闷 闷 要 闷， 系啦要闷， 有闷 闷 闷， 好乞人憎蚊。尤其是你瞓咗就，我唔中意教你啊。第二 唔识啊，唔识咧。 系啊，咁啊点啊？炒我啊！ 哇，你咁样闹人死蠢。 系啊， 我闹只蚊啫。 你有佢，你有佢，你有佢。 似乎过得界，你闹死 我闹只蚊啫，闹只闷。 唔紧要，人哋听得出嘅，边个好人边个坏人系咪？好，我放长身眼睇下。第二样嘢，乌蝇，乌蝇都好吓人啫。 家姐啫， 啊好， 阿家姐啊，你个细佬难死蠢啊， 打俾大家姐好啲。好啦，第二样嘢就系乌蝇咯，系试下乌蝇点讲啊？客家话 乌蝇 系点样？小昌章唔好喺度玩手机， 乌蝇。 乌蝇， 乌蝇 系啦，乌蝇，闷同埋乌蝇系啦，乌蝇吓，乌蝇我都好惊啊！你突然之间，你有冇发觉你食紧嘢嘅时候， 大乌蝇就惊啦，有啲好大只噶， 仲要系绿色 嘅，绿色嘅， 系啊系啊， 系啊，好核突， 停咗落去啲嘢食， 好似一种品种噶，其他 系啊， 绿色嗰啲系另外一种嚟嘅， 好大只个种子， 佢前面两条嘢， 系啊，仲要喺度捽啊手，喺你碗嘢度， 唔知做乜嘢， 真系好冇礼貌。 我睇过一本书，佢好似系有用噶。佢隻手咁樣捽啊捽係有用嘅，有一個作用嘅。我而家唔記得咗。 哦，即係佢哋捽，我覺得佢捽啲。 同埋你最驚，你知唔知係乜嘢？ 面度你食啊，你食啊！ 烏蠅 我食先， 通常食咩？去咩？ 屎咯， 唔係就係糞便咯。 係啊， 係啊，所以佢再嚟擒翻你碗面，你 即係你諗下佢擒完之後，佢喺度捽啲嘢落去，幾乞人憎啊！好啦，第三個呢個一定唔識啦嚇，你驚唔驚壁虎噶？我唔知点解啲女仔好惊噶，即系会甩尾嗰个咧。好，你试下客家话点讲？ 壁虎 错，你咧？ 壁虎 错，白沙 Bexa， 我哋叫 Bexa， 系啦，即系食摊嗰啲长嘅 Bexa， 四脚蛇又名壁虎，咁啊客家就叫 Bexa 吓。好啦，重复一次就系蚊啦，即系螨啊、虎炎同埋 Bexa。好啦，我已经教埋第四噶啦。其实咧，真系呢个时候，如果系住喺新界嘅地方，要小心啲，因为有时会入屋嘅。你哋嘅你又知唔知？冇错，亦都曾经有讲过，就系、是、其实都有毒嘅，有啲吓蛇。就是蛇啦，冇错。 我记得你之前教过， 同埋蛇呢个好容易啦，蛇。 蛇姐咪即系蛇姐， 冇错啦。其实佢系蛇精嚟嘅，蛇姐。 你哋唔好成日攞人哋嚟玩啦、啊， 关你咩事啫？ 人哋唔中意咁点啫？ 你够我哋玩啦、啊，我咁唔中意啦，你又玩。 咁我哋自己咁坐喺度啊嘛， 系咩？我唔觉得系 咁远， 关你咩事啫？ 你又话傻啫？ 你听紧有冇嘈啦？你第五个，跟住嗱呢一种咧就系、是、唔至于系蚊，但系有时你可能喺一啲嘅郊外咧、黑色一点嘅， 细细只嗰啲蚊系咪叫蚊？ 系啦，叫蚊，我好憎呢一只。 喂，好痕噶。 系啊，嗱呢、這个客家话系冇错，因为你拗翻脚佢又再痕嘅，同虱一样嘅，一样咁乞人憎啊。好啦，咁啊蚊嘅话你又试下客家。话咩？唔系 满 你啊！你咁叻，讲啊！ 哇， 错都知你一定压制 啊！压制啊！ 压制嘅意思嘅就系话，其实佢压压嘅意思咧系佢咬你啊！ 就 是壓制，係啦，就係壓制你。 老師，老師，蒙你哋細個有冇見過啲毒蚊㗎？ 有白文英蚊啊嘛，有 嗰啲 好大隻嘅， 嗰啲其實咩嚟？ 蚊咯。 即系真系叫毒蚊、啊， 点样毒蚊法？ 毒蚊 黑色咁大只， 有冇咁大只啊？你 有有有真系有， 有成寸大， 真系有 咁细细只。因为我妈成日话毒蚊毒蚊啊，我又未俾佢见过，即系停喺我身体嗰度咬过，我就问下 佢唔会咬你噶，佢都惊臭噶。蚊都驚臭嘅， 係啊！佢啲聲咬完你之後自己死。好啦，下一個，另外啲細路仔或者係嗰啲女仔見到，我又係唔知點解好驚嘅，就係、是、蜘蛛啦。 哦， 蜘蛛 係啦，蜘蛛是唔是？ 蜘蛛 嚇？ 蜘蛛 誒，蜘蛛 蜘 係啦，蜘蛛頭先嗰陣壓制，跟住蜘蛛 蜘蛛 係啦。咁啊，另外啦，喺郊外嘅話咧，有時啲多花啊，或者係多啲蜜蜂啦，蜜蜂 蜜。 系啦，蜜蜂，蜜蜂又系好惊我，千祈唔好拨走佢啊吓！ 你 因为你越拨佢，系啊，佢就会越以为你系 咁点对佢？ 走开或者你唔好喐。 老师佢闹我笨蛋啊！ 我都觉得佢越嚟越离谱。 你可唔可以同愤怒主任讲咧？ 愤怒主任啊！ 系啊，一定要同愤怒主任讲，因为真系好愤怒。 驱逐佢 真系好过分。 系啊， 系啊，越嚟越啲态度嗬。嗯， 好啦，格啊佢系。 青格， 青格， 佢系 青格人啊！ 老师，你搞你同学用啲咁恶毒嘅嚟闹人， 我 算系乜嘢啊？ 我好有同感，因为我同佢好有同感，系啊，青格好。跟住啦，蜜蜂之后嘅话咧，我哋就有呢个蚂蚁啦。蚂蚁系 蚂蚁， 错，蜈蚣。 蚂蚁完全都唔同嘅， 蜈蚣， 蜈蚣，好多蜈蚣哦，因为有啲甜喺冻市菜摊，所以好多蜈蚣。 蚂蚁、蜈蚣，咁衰蚣系咩啊？ 衰蚣咪就佢，就系马小强啦。OK， 呢个我哋唔教嘅，我哋唔学啲咁衰嘢。 你哋咪学埋啲咁衰嘢咯。 系啊， 我睇下你出到去社会嗰啲咩？ 系啊，呢个社会都有啲衰人嘅，好似你咁，系咪？好啦，咁啊，另外仲有 学校就喺度庇护你哋呢啲咁嘅衰人，出到去社会咧。 好啊，你继续巴闭啊你。好，第九啦，我哋要教嘅就系你教示呢个就系一个曱甴啦吓，系啦，曱甴。 曱甴 系啦，曱甴就系小。 第一个字系差唔多音喎。 冇错，曱甴系啦，蜈蚣曱甴。 蜈蚣曱甴 系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噶啦，另外仲有个就系咧，哇，好多人惊我，我觉得咧好似拍恐怖片嘅，就系落雨嘅时候，我见到有飞蛾。 飞蛾，飞蛾啊，飞蛾， 飞蛾， 飞 蛾 系啦，飞蛾系啦，得 得 得，好，重复一次，蚊， 乌 蝇， 四脚 蛇， 蚂蚱， 蚂 蚱， 蜘蛛， 蜜蜂，蜈蚣，曱甴， 飞蛾。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着成功虽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今日仲有冇测验啊？ 冇啦，放学啦。 吓， 老师啊，老师啊， 一百分啦，好。 老师啊， 开心啊！ 我有啲嘢唔明白，想问你啊。 五数啦， 因为我冇 mark 到啊。 五啊 moon， mark 沙同埋压制系咩嚟噶？ 压制咪系懵咯，你咯。 系啊，就系懵啦。 即系讲啲细只啲，好似蚊仔嗰啲咬人嗰啲味。 我快快脆脆啦，好嘛 ？mark 沙就系壁虎。 系啦，白沙，白沙就系壁虎，系啦，压制就系嗰啲懵。OK， 好。 好啦，第一题话人哋走咗去偷懒，会话咗多少张张？ 沙王。 好好啊，形容冇生意会话 乜 嘢啊？当小张张， 明明系我先喎、啊。 形容啲人好勤力，我哋会话佢好似些嘢 蜜蜂， 蜜蜂嘅系采花蜜，非常好。第四题有一个菜式叫做乜嘢？上说些嘢 细啊，猎公 猎公好叻、啊。第五题俾啲乜嘢咬嘅话，有 啲 嘢些嘢。 咩咬？ 四， 你我同你串通嘅 乜嘢？ 冇得串通。 一， 我得 系 闷， 冇错啦。有机会会感染到登革热咧，就系蚊啦。第六题， 点解会唔？ 点解会唔知啊？留心听咪得咯。 俾咩咬啫？ 好啦，第。 我觉得你都几，我觉得你都几无赖喎。 系啊， 人哋答到又话点解识得？你识答我都冇话点解识答蚂蚁上树咯？ 你笨啫。你蠢！ 我完全系企喺你嗰边。好，继续。有啲乜嘢条尾会甩咗，又会遮嘢？ 白沙， 白沙，冇错。第七题 ，Spider 咩盒啊？细一 蜘蛛。 好啊，有人话小强嘅话，其实就话佢当小张张。 曱甴， 曱甴，跟住咧， 遮乜嘢？灰蛾同鸭仔，答晒。点啊？眼仔，冇眼望望， 我 support 你， 我依家删你个麦，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香港庆回归同新政府就职典礼。警方系加强湾仔会展附近一带保安。有行政会议成员今日下昼将会入住酒店进行闭环管理。有立法会议员话自己听日先至入住酒店，又指有嘉宾今日已经到酒店。相信同出席聽日的活動有關。另外，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應香港邀請， 今日訪港三日，期間出席慶回歸活動和新政府就職典禮。早前確診新冠病毒的特首辦主任、後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他和另一名確診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快速測試都已經轉為陰性多日。曾國衛今早已經完成隔離返回辦公室。陳國基回覆本台查詢的時候說，他將會在明早上班。至於參與宣誓就職的問題，陳國基說由政府決定。元朗區議會與元朗區各分區委員會舉行聯合會議，討論有關中電的電纜橋起火導致天水圍、元朗、屯門停電事故。多名區議員和委員要求中電賠償，亦都有人質疑當日通訊網絡受到影響，認為當局應該啟動緊急警示系統通知。中電回應說，供電網絡涉及很多技術問題，將會在詳細調查之後再作交代。澳門過去一日新增70宗新冠病毒核酸陽性個案，今年疫情累計484宗。新增個案之中50宗是在社區發現，20宗在管控之中發現。澳門市民今明兩日每日要進行一次快速抗原檢測，結果申報上載平台。昨日傍晚結束的第三輪全民核酸檢測採樣超過652,000人次，其中超過406,000人次已經有檢測結果全部呈陰性，累計39個混管樣本呈陽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同雷暴，下週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風勢逐漸增強，驟雨較多，隨後一兩日風勢頗大，同埋有狂風驟雨。依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6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週2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53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86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1点，跌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4升6毫，阿里巴巴114.2跌3.9，盈富基金22.48跌2.4，美团202.2跌5.4，恒生中国企业77.96跌1.18，比亚迪股份318.4跌13元，理想汽车148.8跌9.5，友邦保险85.95升1.2，吉利汽车17.66跌1.4。小米集團13.72是跌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36.27，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7，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8点，跌320点。港金报17,04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4美元，卖出1,82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御交技， 羽灵调集大军向北渊进发，纪云和切身带队御敌，羽灵对佢恶语相向，此言唔会留下一个活口。纪云和不甘示弱，同羽灵大打出手，长义会唔会赶嚟营救呢？ 国剧830御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哎呀，我近排肥咗好多啊，啲裤咧有啲窄啊，我觉得咧我系超重咯。 体重系过瘦、超重定系肥胖，唔系靠你觉得噶，系可以计体重指数噶。 啊？点计啊？ 以公斤为单位嘅体重除以身高嘅平方。 平方除咩话吓？ 你都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讲体重管理，仲会教你点样计体重指数啊！ 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用我心努力，燃点毅力，燃点立每一天。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文艺晚会，7月1日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转播。 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生活继续精彩。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嘅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嘅收入，持续守护你同家人嘅生活。成功投保仲有机会获享保费折扣，即打25125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由2022年6月1日至12月31日，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妈咪又想买歌唱唱啊！ 好，买边支啊？ 好耶，嗰支 买咩啊？买哎呀，老婆，你唔好每次我要买嚟都买俾佢，你真纵坏晒佢啊！ 咁佢唔买嘅话， 父母经常为咗教导子女而争执，可以点样改善呢？记得留意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丰收家庭秘笈，请嚟专家同你讲解家庭和睦嘅要诀。 丰收家庭秘笈，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决战大蚊公。 踢波， 一踢一件一，你做晒功课未啊？咪成日挂住踢波啦！ 就晒啦，我写嗰篇生字啊，写完一次觉得唔系咁靓，我用擦纸胶擦晒佢，写咗3次添啦。 哇，你都几犀利噶，写得咁快嘅。 咁你可唔可以陪我踢波啊？ 我系女仔，我唔想踢啊，不如我哋拍波啊！ 喂，你哋两个喺度倾乜嘢啊？ 我哋只不过系9岁未够嘅小朋友，我哋倾啲无聊嘢咋。 咁、就啱啦。不如咧，我哋一齐做啲有意义嘅事啊，好唔好啊？ 好啊！ 嗱，好快咧，秋天就到啦，我哋要搵多啲嘅野草同埋咧柴枝翻嚟生火取暖，你话好唔好啊？ 系、啊，好啊！我哋条村庄咧喺冬天真系特别冻噶，我要冚3张棉被先至够暖噶，如果唔系我会打支噶。 咁不如我哋趁太阳未落山去攞啲草翻嚟啊！ 好啊，我又去。 健一啊，你太细个啦，好危险噶。 我系男仔嚟噶，我唔怕。 咁啊，好啦，咁我哋就出发啦。 哇，华夫，你睇下嗰边。 咦？ 哎呀，嗰边成个天黑麻麻，咩事啊？ 系咯，咩事呢？个天空本来俾夕阳染到红晒，点解而家黑麻麻嘅？西西啊，你睇住健一先，唔好俾佢乱跑。 哦、 我过去睇下咩事吓。 啊，好啊。 好快我就会占领整条村庄，我要独霸整个镇区啊！ 点解会咁嘅？成个天都系蚊，仲要系针人嗰啲白纹衣蚊，太恐怖啦！我要翻去叫佢哋快啲翻屋，唔好出嚟先。 华夫，到底发生咩事啊？ 原来西边嚟咗好多蚊啊，啲蚊多到成个天都黑晒，太得人惊啦！你哋千祈唔好出去啊！ 哎呀，点解会咁噶？ 哎呀，我只手有打蚊烂啊，好痕啊！ 快啲闩好啲门窗啦，一只蚊都唔可以俾佢飞入嚟噶。西西啊，你屋企有冇电蚊拍？ 快啲攞出嚟等我对付佢啦。 华夫，对唔住啊，我屋企冇电蚊拍啊，咁点算啦？ 咁啊。等我想想办法先。 华夫哥哥想到未啊？我好惊，我只手越嚟越痕啊！ 系啊，仲肿起咗一嚿添啊！ 唔使惊，唔使惊，我想到啦，西西啊，你咪有一支嘅羽毛球拍嘅。 系啊，不过烂咗啦，唔知道用唔用得噶啦。 你攞俾我啊，攞俾我啊。 嗱， 健一啊，去厨房攞嗰次咧，宵夜食用剩嗰块铁网啊，俾我啊。 好，好，好，嗱， 好。等我将个铁网缠住个羽毛球拍，就可以成为一支 DIY 电蚊拍啦！ 哇，好嘢好嘢，华夫哥哥你好叻啊！ 哇，个拍整好咗啦，不过冇电、啊，又点叫做电蚊拍呢？ 唔惊噶，好彩我系一个超乎常人智慧嘅年轻人啫。嗱，西西 啊，只要我接上电源，咁咪可以杀死啲蚊咯。你睇下，嗱，你只手只蚊 啊，等我电死佢先。哎，电死咗啦，搞掂！ 好嘢，劲啊，劲啊！等我试下，我又试下。 见一个屁股有只蚊停喺度，快啲电死佢，电死佢！ 等我嚟，等我嚟，真系得噶！咁我哋咪可以杀死晒外边所有嘅蚊咯。 哎呀，西西啊，你又可唔可以聪明少少啊？条电线得三米长，根本出唔到门口，点啊杀出边啲蚊？ 哎呀！激死人啦！咁简单嘅道理，点解我谂唔到嘅咧？ 华夫哥哥，我谂到啦。嗱，只要我哋咧换个条十米，甚至二十米，甚至三十米长嘅电线咪得咯。 哦，好啊，好啊，我哋即刻叫村庄啲村民咧攞晒屋企嗰啲电线俾我，我要整一支咧无敌电蚊拍，可以杀晒所有嘅蚊。 呢班细路实在太天真啦！以为整支咁嘅无敌电蚊拍出嚟就可以杀死我哋，佢哋又唔谂下佢哋平时唔搞好啲卫生，任由啲积水响度，等我哋可以继续滋长，形成蚊患。人类唔搞好啲环境，只会自食其果啫。我大蚊公要毁灭地球啊！ 华夫，我哋收集晒成条村庄家家户户嘅电线翻嚟啦，足足啊有成100米咁长噶。 好啊好啊，等我马上接驳好咧，嚟对付啲恶蚊先。 华夫哥哥、西西姐姐，我又帮手。 健一，健一，健一，你冇事啊嘛？ 弊啦弊啦，佢一定系中咗蚊毒啊！西西啊，你睇实佢，我出去对付啲蚊，等我杀晒啲蚊，再去送佢睇医生叔叔啦。 好啊，你小心啲啊！ 你笑乜嘢啊？ 唔知。 哎，大蚊公，我唔怕你嘅，即管放马过嚟。猜， 细路，你估凭你一支咁嘅烂鬼无敌铁蚊棒就可以对付我咩？ 我唔惊你啊，大衰公唔系大蚊公，系啊，我厉害啦，滴滴滴滴滴滴， 滴够未啊？到咯， 你又笑咩？大衰公，你有咩本领啊？ 我冇特别嘅本领， 咁你笑咩啊？ 不过你唔好理我，我一样可以对付人类，甚至毁灭地球。 哼，就凭你？ 系啊，好简单咋，电蚊拍啊嘛，我掹咗你个插梳。 吓，蚊都识掹人插梳？ 系啊，你又冇电啦，冇电你又点对付我啊？傻瓜！电俾我睇啊，笨！哈哈哈哈！各位大蚊小蚊，我哋全面出击啊！我要将人类种下嘅祸根双倍奉还俾你哋啊！等你品尝翻你自己嘅恶果啦！哈哈，电啊！ 其实我可以插翻插苏噶，不过剧本话岂有此理，咁点算啊？你唔好走啊！我唔会放过你噶。 即管俾啲本事我睇啊！我要好好教训你哋，大蚊小蚊全面出击。三日之内彻底毁灭地球。 华夫，华夫，点算好啊？我得翻三日时间咋？ 我都谂紧啊，个插梳又插唔翻，点算好呢？ 插翻佢啊嘛！ 剧本话唔准啊，我用咩方法对付恶蚊好呢？ 改剧本咯，华夫，不如咁啦。 好、啊，我插翻个插梳啦，快啲电死佢哋、 啊。之后嗰啲等佢冇气做啊嘛。你又知佢 咁点算啊？冇办法啦，咁就 咁嘅。我哋有另外一个办法嘅，就去树林去搵呢个巢皮婆婆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帮到你。 吓，巢皮婆婆 系啊， 我听我啲长老讲啊，巢鼻婆婆系一个百岁嘅老人家，系、有好高好高嘅智慧噶。佢以前啊好热爱我哋呢一个嘅区镇，可惜啊，因为要开垦区镇，就将整个区镇咧现代化、啊。巢鼻婆婆曾经阻止过，怕话会破坏区镇嘅自然环境、而且仲会带嚟好多自然嘅灾害啊！ 哦、 就咁啊，后患无穷噶啦！ 后屘咧，佢好无奈咁离开咗屋企，从此喺佢树林住啊嘛！我知道啊， 就系佢啦！我记得啊，巢鼻婆婆讲过，佢有方法同大自然入侵者对抗噶、 好啦，咁我咧即刻走去树林揾下巢鼻婆婆先。 好。 截下龙眼核，唔会臭皮兼核突。哇，仲有好多龙眼核，等我慢慢截先。好甜啊！ 臭婆婆，臭婆婆， 边个揾我？臭 婆婆， 边个揾我？ 臭婆，你系咪臭皮婆婆啊？ 系啊， 臭皮婆婆你好啊，我系冇臭皮细佬啊。 你改咗名咩你？啊？哎，你找我做咩啊？我唔识你噶、 其实我真名叫华夫， 系啊， 我谂住第一亲切啲，我改咗同你差唔多嘅名啫。系、 嗯、 啊，我想问你啊， 揾我做乜？ 因为咩？我哋而家俾好多蚊侵袭啊、 哦！ 我用电蚊拍，佢又掹咗我插须，咁、我都唔知点算，太过分啦佢。 你插翻佢啊！你实在太过分啦你。 系啊，我唔识插须啊，个剧本话系、啊， 咁 点算啊？麻烦你快啲帮我谂办法对付啲蚊啦。 我啊就话你哋啊住村庄嗰啲人实在系太过分，因为你哋唔识爱惜环境。如果唔系咁嘅话，点会搞到咁多蚊啊？系、咪？ 臭婆婆，我哋知错啦、我哋以后会注意环境卫生，定期检查渠口，唔好俾有积水，等啲蚊可以生长，我哋唔会再系咁衰噶啦。 啊，咁你快啲翻去通下啲坑渠啦。 翻去通渠？好啦好啦，我翻去即刻同阿西西同埋健一去通渠，但系嗰个大衰公即系大蚊公点对付啊？ 你可以用电蚊香啊嘛。 哦，我都系用电蚊香噶，但系佢掹咗我插须，我就冇得电佢咯，点算啊？做咩笑啊，巢婆婆？ 笑你实在太蠢啦，华夫，你真系太蠢啦！ 点解太蠢啊？ 冇湿电就改为干电啦，只要用我出嘅巢皮环保电池，咁就可以对付佢啦嘛。 巢皮婆婆，我终于明白啦。 你明啲咩啊？ 除咗用你嘅环保电池，我哋仲可以用太阳能或者风力发电，系咪咧？ 明啊！只要利用大自然嘅威力，自然可以对付邪恶嘅入侵者。华夫，你要应承巢皮婆婆，好好保卫自己嘅家园同埋地球嘅资源啊！ 放心啦，巢皮婆婆。我会将个大蚊公赶出山区，等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继续生活。再见啦，巢皮婆婆。 再见啦，华夫，但唔好写信俾我啊。 再见啦。 啊哈哈哈！成个区嘅蚊患越嚟越严重，我好快就会彻底破坏人类嘅幸福啊！见人。你咪觉得好辛苦呢？ 是啊是啊，我好闲又好肿啊！ 我睇你以后仲敢唔敢搞到啲地方污糟邋遢，周围大小便，等我哋啲蚊可以繁殖，破坏地球。 我冇周围大小便啊，系华夫咋？我以后都唔敢啦，大蚊公先生我会提佢噶啦，求下你放过我哋啦！ 太迟啦，我哋成千上万嘅蚊好快就到啦。到时再生多啲蚊，只要你擘大个口，我保证最少有三只蚊飞入你个口啊！ 健一唔使惊啊，我同西西嚟咗啦。 冇错嘛，大蚊公你准备受死啦！无敌太阳能蚊拍， 哎呀，防护帽！ 我有第二样嘢，十指死光风力电蚊拍啊！ 哎呀，唔惊，顶住，大蚊小蚊，快啲去针人类！ 针佢哋啊！ 华华夫啊，仲有好多蚊啊，点算啊？ 哎呀，太危险啦！到底我同西西可唔可以保卫地球呢？我哋头壳顶而家有成千上万嘅蚊飞嚟飞去，实在太危险啦！我要即刻换件战衣对付变身。 你喺度换衫，华夫。 你唔好望住先啦！ 立立，你嘅登台衫就系你嘅战衣啊，有冇用噶？ 话说呢一件战衣重十公斤，系用钛金属做嘅，佢耐寒、耐高温，而且防水、防潮，颜色方面有黄、红，仲有好多配件添加，好似有水壶、夜视镜、对讲机，喺旺角女人街随时可以搵得到。 咁咪好贵咯！哇，你件战衣好型啊，不过可唔可以对付啲蚊噶？ 梗系冇用啦！呢件咁嘅烂鬼战衣，我一手撕烂佢啊！ 哎呀！你搣衫好啦，搣烂埋条裤，我点见人啦、 啊？好贱格啊你！ 战神出动，动动动动！ 哇，杀虫水啊，救命啊！ 呢一只系环保杀虫水嚟噶，但不含化学成分，系用日常家居冲完凉嘅污糟水调校，有汗味、老泥味，同埋好臭嘅老泥味。 走啊，华夫你 好嘢，我哋杀死咗大蚊公啦，不过啲水真系好臭啊。 系啊， 多谢大家，我哋以后会好爱护我哋嘅老泥噶啦。 你用咗乜嘢味啊？好臭啊！ 我用臭老泥味。 你次次都赶走晒啲蚊啊，华夫。 好嘢，以后成个山都开满花朵，小鸟继续飞啦。 我都走啦。 マジンガー Z と聞いたか君はマジンガー Z 強いんだ大きいんだ僕らのロボットなんだマジンガー Z と呼んだか君はマジンガー Z 強いんだ大きいんだ僕らのロボットなんだI'm not 谢大家收听，咁啊记得保持环境清洁啊。 系啊， 如果唔系啊，大衰公咧就真系会出现喺我哋身边啊。 系啊， 其实到夏天咧，你都已经真系会感受到，如果你屋企多积水啦，多植物啦，我嘅两样都有，咁所以咧都几多 呢？有积水啊？ 因为咧，有时天台嗰啲窿窿罅罅咧，落完雨啊， 落完 雨你未清得你，或者啲渠里边咧积咗。渠好难通啊，你知唔知啊？你真系要揾啲扫把或者揾啲嘢通嗰个渠，因为有啲位咧你转唔到弯啊，即系啲花盆又遮住咗。总之系好，大家多啲留意啦。 明白，知道。 系啊，因为嚟紧嘅话，我谂相信又会落雨啊，因为突然之间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咧，就系晏昼嘅两点钟啦，同埋就酷热天气警告啦。听讲就有啲同事咧翻嚟嘅时候，我出边都有啲雨。 哇 ，OK 吓， 好麻烦啊。 留意留意。 点解今日会写一个咁样嘅 大衰公 嘅？战胜大衰公嘅， 战胜大衰公 呢个，因为我觉得几得意啊吓，咁同埋我觉得想唔同试唔同嘅嘢，同埋我觉得你哋嗰啲声咧变化多端。 我喜欢，我喜欢健一啦。 啊，健一， 系啊，健一，俾乜咬啊？ 我喜欢大衰公， 系咩？ 大衰公，你唔好再翻嚟啦！ 哦，呢啲声我觉得好正。 好，送俾大家今日最后一首歌曲。 哎，好， 听日十点。 同样时间，我哋会喺风骚化为人再同大家见面。 到时会有咸强啦，有马小强啦，会有马连连啦，有哆哆强啦。 都系一个人嚟嘅啫，其实你唔好以为我哋好多人。听日见， 拜拜。